助力特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家教育部发表《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当中分析了香港两文三语的现状，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问题，提出香港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地位，将普通话教育作为政策，适度融入考评体系，令小学、初中、高中的普通话教育连贯衔接，增强教与学的动力，又提出粤港合作推进普通话教学等的建议。报告认为，澳门回归以来，双官方语言架构确立，特别是普通话推广取得瞩目的成效，成为一国两制方针下语言规划的成功范例。报告又提议粤港澳三地加强语言人才培养协同规划，香港发挥英语辐射英语系国家作用，澳门发挥葡语辐射葡语系国家作用，强化英语同葡语人才培养基地作用，广州同深圳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相关多语种外语人才的培养同储备。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北移，远离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彩云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297点，跌170点，总成交金额1,50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97点，跌2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7点，跌17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28.5升5毫，美团311.8跌1.2，阿里巴巴214.4跌3.8，恒大物业9.78跌1.4。吉利汽车21.4升1.2，小米集团29.3升1毫，盈富基金29.58跌2毫，中国平安83.4跌4毫，友邦保险99.15换跌1.25，京东物流45.4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9，英镑10.97，瑞士法郎8.616，澳元5.992，加元6.426，新西兰元5.605，欧元9.4533。每百日元对港元7.0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9。日经平均指数报28,946点，升131点。港金现价报17,59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5.9美元，卖出1,8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因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重复一次谂，就系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另外较早时啦，山东街因为有路面障碍物，而家介乎西洋菜南街至到通菜街嘅山东街仲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咧要留意改道指示。仲有就是大埔公路大围段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林村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已经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咁就是大埔公路大围段去荃湾方向，跟住美林村是有交通意外咯，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渡轮服务方面啦，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同埋大澳嘅航线啦，喺下昼5点钟已经回复正常班次啦。

咁啊，喺同一个记者会里边咧，就为呢个食卫局嘅陈肇始局长咧，就有提到咧，就话由于未有接种到嘅人士嘅感染风险比较高咧，就当第五波疫情来临嘅时候咧，就为咗避免嘅疫情咧大规模爆发，咁政府咧就可能会要求一啲未有接种疫苗嘅人士咧，就要遵守一啲咧比较严谨嘅规定同埋限制嘅，咁咧就包括咗咧就系食肆啦、学校、宿舍、地盘、图书馆、博物馆、戏院。表演场所、体育场地等等咧，就呢啲风险比较高嘅。咁下一波嘅疫情来临嘅时候咧，就可能会研究咧，如果未有接种疫苗嘅人士咧，系咪能够进入呢啲场所咧？咁咁啊，第二日咧就有啲新闻界嘅朋友就问咧，到底系咪即系想用呢个方法咧，就去恐吓啊啲市民咧？咁咁行政长官咧就回答咗咧，就唔系，咁希望咧大家积极啲打针。咁但系呢个呼吁出咗嚟之后咧，咁啊商界啊同埋其他啲公营机构亦都纷纷响应啦。咁咧就包括咗金管局咧，就亦都提出咗啦。咁就喺昨天咧，就向银行咧发出咗啲通告咧，就希望咧银行咧需要拟定一份咧系预期接种疫苗嘅名单嘅。咁啊，包括咧需要经常咧系见啲客户啦，同埋负责啲关键支援工作嘅员工。咁就要求佢咧尽早嘅接种疫苗嘅。咁啊，除咗金管局之外咧，就呢个国泰航空公司亦都有一个咁嘅要求啦，就话咧喺不久嘅将来咧，如果仍未接种疫苗嘅机组人员咧，就有可能咧系未能够安排佢参与个航班工作嘅。咁啊，直到今日为止咧，就有另一个机构咧就出咗啲嘅规定咧，就引起咧更加大嘅争议嘅。咁就香港嘅足球会啦，咁咧就佢哋向呢个员工咧发出一个内部通告，咁就表示话咧，如果拒绝接种一新冠疫苗咧，就可能咧未能够喺本月30日或者之前咧提供有效嘅医生证，或者一啲唔能够啊提供有效医生证明嘅员工咧，就以后咧就唔会获得呢个薪酬调整、酌情嘅花红同埋晋升机会嘅。咁咧就有好多员工咧就觉得咁咧就系咪真系恰当咧咁？咁我哋一阵间咧自由峰会请一啲嘉宾同大家倾一倾咧，就政府推行呢、這个即系、接种计全民希望呢个大部分嘅市民能够接种啦呢个计划之下咧，好多机构咧为咗纷纷嘅响应咧，就有啲系提出咗一啲奖励计划啦，咁亦都有啲咧内部咧系提出咗一啲咧就如果唔打针嘅话咧，就可能会有啲咁嘅特别嘅安排嘅。咁啊，到底你自己工作嘅机构里边咧，会唔会都有啲咁嘅规定咧？或者你对啲规定有啲咩？意见咧，欢迎你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听一节嘅新闻追踪，我哋翻嚟咧继续再倾。 今日新闻追踪，2021年6月2日早上11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立法会接受议员质询，民建联黄定光问及香港同内地商讨免检疫通关嘅进展。林郑月娥表示，接种疫苗是免检疫通关的必要条件。 中央是未有这个政策通知我们或者是公布呢，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是不是有一个特别的、优待的处理。但是我今天在这里可以再次重申呢，往后无论从内地和海外、要有回这种免检疫的往还呢、接种疫苗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新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刘光源离身之后第一次见记者，话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同得人心，但是在2019年遇到挑战。 香港问题的实质啊，是一场涉及夺权与反夺权、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的较量。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外部势力抱守冷战思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所谓人权、民主、自由为幌子，肆意干预香港事务。 下昼两点，六四纪念馆被食环署人员话，场地未领有公众娱乐场所牌照。支联会咨询法律意见之后，决定暂时关闭纪念馆。支联会秘书蔡耀昌： 好实在可能，我哋相信去到今年6月4日咧，都唔容易系重新开放。其實而家嘅風險咧就可能真係想像唔到嘅情況嘅，就係只係知道咧係好嚴峻。我哋梗係唔會冒然或者係毫無原則嘅作任何嘅退讓。如果我哋係清楚，我哋喺法律上、道理上係企得住嘅，一定係會堅持。 今日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冇源頭不明病例。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同大家倾紧咧，就关于政府咧就宣布咗一个叫全城启动快打疫苗嘅计划咧，就希望喺九月前咧系大幅提升咧接种疫苗嘅比率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政府嘅计划咧推出之后咧，亦都提出咗一啲计划嘅，就话政府嘅雇员咧每接种一剂疫苗之后咧，就享有呢个疫苗假期一日嘅。咁啊，等啲员工咧就可以接种之后可以休息啦咁。咁啊，其他啲嘅私营机构啊，大嘅公營機構咧，亦都紛紛提出咗啲計劃啦，係鼓勵員工去打針啊咁樣嘅。咁呢啲計劃咧就有各種唔同嘅反應啦，有啲咧就係可能誒俾錢啦，有啲可能咧就有啲其他獎勵啊咁。咁但今日咧就一個消息咧就比較即係好多有爭論嘅咧，就係頭先都提過啦，就係香港足球會啊就向呢個全體員工咧發一個內部通告啦。咁佢呢個通告就話咧，如果拒絕接種嘅新冠疫苗咧，就又唔能夠出示啲有效醫生嘅證明嘅話咧，就往後咧就唔會獲得呢個薪酬調整、酌情花紅或者晉升機會嘅。咁嘅做法咧，會唔會係嚴厲咗啲咧？咁同埋到底咧係咪對啲員工咧太過苛刻咧？咁咁啊，你大家如果喺收音機旁邊你聽到嘅話咧，或者你自己工作嘅機構咧，會唔會亦都出咗一啲嘅規例，係點樣鼓勵大家啦？或者會唔會亦都有啲可以類似懲罰咁嘅措施咧？歡迎你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係1872311。咁好啦，咁啊，到依個時間裏邊咧，請嚟咗一位工聯會同埋勞工界嘅立法會議員咧，同我哋傾下嘅就係陸仲雄嘅。陸仲雄你好， 係你好啊，陳景祥。 係啊，陸仲雄啊，我哋傾緊咧就係政府咧就而家一路即係希望咧能夠快打疫苗啊，即係鼓勵啲市民咧盡快打啦。咁但係有啲機構咧就提出咗啲方案咧，似乎都幾即係幾嚴㗎啊。咁我哋講緊咧就足球會啦，咁頭先提咧就話咧佢就話啲員工如果唔打嘅咧就唔能夠獲得薪酬調整。就亦都冇個花紅同晉升機會嘅。咁陸仲雄啊，想問下你先。咁你覺得如果有咁樣嘅決定出咗嚟，係咪對啲員工唔公道啊？ 喂，等陣先，唔好意思。啱啱立法會而家要打鐘要去投票嘅，但不如我講埋幾句咧，真係比較尷尬。我諗其實就係而家呢個階段咧，即係因為疫情咧。就是非常之嚴峻的，咁打工仔呢嗰、那個生計呢都極之受影響，咁、所以你話呢而家係要全民呢去接種疫苗，即係令到個疫情呢唔會反彈，因為除咗我哋除咗外防輸入係最重要之外呢，亦都係要即係提高個接種率啦，做到一個呢集體免疫嘅效果呢，先至能夠即係唔會疫情反彈，咁我哋嘅就業啊嘅經濟啊先可以保持，先可以保障到呢大多數打工仔嗰個生計，因為而家始終大家都知道啦，那個失業率呢係仍然係相當高嘅，就算冇失業嘅朋友呢都受住經濟嘅打擊呢，都係減人工嘅都好多嘅。咁所以呢一個呢係一個非常之重要措施，所以有唔同機構啦，各出其謀啦，咁啊軟硬兼施呢，我希望即係同事都理解啦，最緊要有一個即係公司都俾你一個豁免嘅機制，合理嘅豁免機制，咁啊有獎勵嚇，有啲叫做係軟硬兼施呢，我係理解呢個措施。咁當然如果馬會呢除咗係亦都有更多嘅鼓勵性嘅措施就更好啦。即係唔係馬會，係足總啊？ 足球啊，呢個係足球會啊。 sorry 啊， 係呢個足球會啊。 足總 係啊，陸仲雄 係 你要點啊？你嘅可唔可以再傾落去啊？我哋而家 傾住呢個先好唔好？因為我要入翻去 chamber。 好啊， 唔好意思， 冇问题，好，唔该晒啊，陆仲雄啊，啱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工联会同埋劳工界嘅立法会议员陆仲雄嘅，咁啱佢头先提到嗰个机构咧就系香港足球会啊，咁啊按照呢个你嘅报道睇翻咧就系叫 Hong Kong Football Club 啊，就唔系足总啊，足总系另一个机构嚟嘅，咁啊到底对呢啲措施啊，同埋咧就好多劳工界或者机构咧，就好多时都提出一啲奖励嘅，咁希望咧能够鼓励啲员工啦，譬如有可以放有薪假，咁有啲甚至系提出呢、這个。 個即係可以俾個獎金添㗎。咁有啲機構咧就相當唔錯嘅，有啲可以係俾到佢哋有額外兩日嘅疫苗假期㗎。咁同埋咧就可以俾佢作啲特別嘅安排啦。咁打完針之後當日都唔需要上班嘅。咁亦都有啲咧就係提供現金嘅獎勵啦。咁但係咧就剛剛我提出嗰個足球會咧就點解引起咁大爭議咧？就因為咧佢提出咧就話如果係唔打針嘅話咧，又冇一個有效醫生證明咧，就可能咧唔能夠獲得加薪啊、花紅啊、晉升機會嘅。咁電話機旁邊嘅你咧，如果你哋嘅工作機構啦，或者係工作嘅地方咧，都有提出一啲鼓勵，或者又都會唔會提出一啲都好辣嘅，或者係懲罰性咁嘅措施咧？咁歡迎你打嚟自由風咧，同我哋傾下嘅。咁我電話係1872311，1872311。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咧，我翻嚟再傾。 十四五規劃綱要是國家未來五年經濟社會發展藍圖和行動綱領，香港如何抓緊機遇？ 完善選舉制度的細節是點？一年四集特別節目談規劃論選舉，逢星期六下午3-4，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步現場直播。今集嘉賓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談規劃論選舉，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傾緊咧就有啲機構咧就鼓勵員工打針啦，亦都有啲咧就係近乎呢個懲罰嘅措施嘅。咁啊，大家如果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呢個時間裏邊咧，請嚟咗另一位咧，亦都係勞工界嘅朋友咧，就係職工盟嘅總幹事阿蒙兆達咧，同我哋傾下嘅。蒙兆達你好， 係你好， 係蒙兆達。我哋想啱頭傾嗰個咧，就有關於個香港足球會啊，咁佢嘅規定咧就如果唔打針咧，就可能就冇辦法有個薪酬調整啊、晉升機會都冇嘅。咁我哋就想探讨下，即系有啲机构呢阵时会唔会为咗即系所谓焗针咧，就做一啲措施咧，就都几苛刻下嘅。咁嗱，如果按照嘅报道嘅话咧，香港足球会呢个做法咧，其实有冇问题嘅咧？譬如甚至喺劳工法例里边咧，你有冇研究过咧？有冇 问题？又非常之大啦， 得唔得噶？系， 即系你，我觉得而家焗针咧系无所不用其极，即系焗针焗上脑噶啦，即系你老细有乜理由啊？白纸黑字出張通告就差唔多講到咧，就係、是、你唔打針嘅話咧，你係前途盡毀噶咯。薪酬冇得調整。冇花紅。連升職都唔會有你份。即係之前就係講緊你用盡唔同嘅手段，係咪啊？你利誘有啲係派獎金1000蚊咁樣樣，有啲係多日假期。嗰啲都算啦， 奖励都好啲 㗎。你而家唔係咁啊，大佬啊，你而家直头係一种即係歧严重嘅歧视嚟㗎喎。即係佢唔打針同佢嘅工作表现有咩关系呢？係咪唔打針嘅人做嘢会差咗嘅呢？差啲嘅呢？係咪影响咗佢嘅工作表现呢？如果唔係嘅话，你凭咩理由要作一个咁嘅决定，话佢冇得加薪啊，冇花行，又冇得升职咧？完全系标签效应嚟嘅，呢、這个完全系一种以惩罚嚟到焗针。 系蒙少，但我想问一下你咧，譬如话你职工盟啦，或者系啲工会啦，即系最近有冇收到一啲类似咁样嘅求助，或者系希望你帮忙咧，即系解决，譬如话雇主可能真系会提出一啲措施咧，即系令到佢哋好为难 嘅查询嘅。 系主要系关于边方面啊？ 嗱，有啲咧就同佢哋讲，指定日期前要打针啦。如果唔打针嘅话咧，就可能会调店铺。或者要暂时安排你放无薪假。就睇下有冇其他工作岗位适合你。又或者咧，即系你如果唔打针嘅话咧，你一定要出示到医生证明。咁有啲工友咧就走去揾醫生咧，醫生話：，你咁嘅狀況咧，你高血壓又好，你話自己即係心臟以往出問題又好，佢都係話可能只能夠俾3个月嘅證明你嘅啫。3个月你再嚟續啦，因為真係證明真係好難去作一個證明話你以後都唔適合嘅。即係有啲咁嘅情況啦。係咁所以即係以疫苗同佢嗰個飯碗掛鈎，之前都已經收到有一啲投訴查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 比較起香港足球會嚟講咧，就我諗呢一單就真係最誇張、最離譜噶啦。 如果話你僱傭條例咁去睇翻先咯，即係我哋話講法律啦嚇，即係睇翻有冇問題嘅咧。即係如果咁嘅規定嘅話， 嗱，你首先即係大家要明白啦，香港嘅勞工法例不嬲都千瘡百孔嘅。即係有好多嘢係即係唔保工人啊，保老細嘅。咁變成咧。即係老細好多時候利用依法例漏洞大石壓死蟹啦。咁如果你話加薪調整薪酬調整，譬如話你本身已經有一啲即係跳 point 嘅機制，有薪級表嘅，咁你叫做我哋叫做合約規範咗嘅權益，佢就唔能夠用你有冇打針去作為一個。突然间附加的条件话不给你就不给你的，因为这样做是单方面破坏合约，没有经过员工同意，但是你看到可能的情况是他走法律了，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他合约是没有讲到有得调薪的，有这个机制的，那就变了随雇主的意愿咯，他喜欢加给你又得，不加给你又得，花红也是这样，他喜欢给你又得，不给你又得，那变了他个雇主操生杀大权，佢就用呢、這个权力嚟到逼你打针咯。 系，因为时间嘅关系咧，不如先听深蓝先，我哋翻嚟再同阿蒙士达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寻日被列为源头不明确诊个案的35岁驻守湾仔的男军装警员，卫生化验服务处的基因分析显示，有关的病毒样本和疫苗病毒株吻合。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的基因分析亦都录得相同的结果，因此不会将个案列为新型肺炎感染个案，并予以删除。当局话有关污染的确切源头需要待进一步的调查。这名的男警员早前大约有30名同事和10名相关人士被列作密切接触者，如果取得阴性检测结果，将会获安排离开检疫中心。另外，本港今日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患者是58岁男子，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上个月由亚联酋抵港，住在何文田维景酒店，是第三日的样本验出阳性。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过5宗。外交部驻港公署新任特派员刘光源话，公署下一步将会更加有力反对外部干预。公署上午举办媒体见面会，邀请部分的媒体参加。刘光源说，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弥补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的重大漏洞，只要外部势力不放弃插手香港事务，公署就将会扛起首脑责任，筑牢安全防线。刘光源又话，将会更加有力服务特区发展，公署将会全力支持特区扩大对外交往和合作，以及特区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助力特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国家教育部发表粤港澳大湾区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当中分析了香港两文三语现状，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问题，提出香港在法律上明确普通话和简体字的地位，将普通话教育作为政策，适度融入考评体系，令小学、初中、高中的普通话教育连贯衔接，增强教与学的动力。又提出粤港合作推进普通话教育教学等的建议。报告认为，澳门回归以来双官方语言架构确立，特别是普通话推广取得瞩目的成效，成为一国两制方针下语言规划的成功的范例。报告又建议粤港澳三地加强语言人才培养协同计划。 協同規劃，香港發展英語輻射英語是國家作用，澳門發展葡語輻射葡語是國家作用，強化英語和葡語人才培養基地作用。广州和深圳等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相关多语种外语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日本东京都新增487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再多13人死亡。日本新冠对策小组会会长美新茂说，希望讨论和向国民解释东京奥运和残奥会将会为疫情带来的影响。美新茂指出，如果最终决定是继续举行奥运，作为专家的他有责任评估赛事如何影响病毒在日本传播，以及如何缓解相关的风险。因疫情而已经推迟一年的奥运定在下个月底举行，残奥会将会在八月底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的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初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较早前近美林村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一带交通有啲挤塞，而家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就系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美林村有意外，龙尾美城苑。至于较早前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而家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的龙尾近果栏。另外提提大家，在旺角山东街因为路面障碍物，现在介乎西洋菜南街至到通菜街的一段山东街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改道指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一段车多，龙尾银影路。提提大家，在港珠澳大桥因为强风措施，而家主桥中快线的车速限制是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去九号码头、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九龙、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见到一啲嘅私人发展商啊，攞层楼出嚟咧，俾啲打咗针嘅市民咧抽奖啊！有啲人会担心啦，会唔会为抽到层楼唔适合打针嘅，都走去打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企业提出一啲嘅鼓励啊，会有正面嘅作用。但系咧，系咪因为担心呢样嘢，咁于是连呢样嘢你又唔做，咁样谂嘅时候咧，冇乜嘢可以做噶啦。我相信每一个人会有掌握翻相关嗰啲嘅信息数据，作出一个决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两秒，你跑到几远？两秒，洪水可以冲过一个篮球场，你点跑得快过洪水？当天气转坏，洪水会突然沿河道涌到，所以一定唔好走近河道。如果进行户外活动，记得留意天文台嘅天气警报，唔好随便走近河道。记住，洪水如猛兽，勿走近河道。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 自由風同大家傾緊嘅咧，就關於政府咧，就係鼓勵呢個市民咧多啲接種，即係盡快接種呢個疫苗啦。咁啊，好多私人機構亦都跟進咧，就提出好多方案，希望鼓勵員工去打針嘅。咁但係亦都有啲咧，就提出咗啲方案咧，就係調翻轉頭啊，就話咧，就如果你唔打嘅話咧，就可能得唔到呢個薪酬調整啦，又冇花紅啦，冇晉升機會嘅。咁啊，到底啲咁嘅現象咧，大家有咩睇法咧？歡迎你打嚟1872311。咁如果你自己工作機構亦都可能提出啲措施咧，你都有啲意見嘅，亦都歡迎你打嚟同我哋分享下嘅，電話係1872311。好啦，咁電話機旁邊啱啱我哋睇新聞之前咧，就同阿職工盟總幹事蒙兆達咧傾緊嘅。蒙兆達你好， 你好， 係啊，我哋翻翻嚟我哋繼續傾啦。咁我哋想問下你啦，蒙兆達，其實喺呢個員工裏邊咧，我咁相信好多機構都陸續會做啦，即係希望有啲好正面嘅，即係希望用一個鼓勵俾假期啊，或者甚至可能有俾啲現金啊咁。咁但係有啲頭先我傾過咧，譬如香港足球會咧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咁就係用一啲即係可能係。冇薪酬調整，強制。咁嗱，我想補充翻一個資料先嘅，蒙兆達，我哋都希望揾翻香港足球會咧嘅人員出嚟回應嘅。咁但係咧，佢哋咧就話咧就唔回應呢次事件，回應呢次嘅事件啦。咁蒙兆達，我想繼續問下你咧，就係話你從事啲勞工嘅福利啦，或者係權益啦。其實我哋而家譬如話一個勞工階層咧，點樣留意翻咧？即係譬如話一啲公司嘅措施嘅時候咧，點樣會唔會影響到佢自己工作個條件或者個？權益嘅時候咧，應該要留意啲咩嘢咧？ 嗱，首先即係我頭先聽你講話，香港足球會話唔回應，咁我覺得即係你做得出啊，唔怕認。點解你唔出嚟交代翻咧？因為你做嘅嘢直接就係損害到員工嘅基本權益。造成一種差別對待。咁亦都可能會喺社會上引起一種示範作用。令到其他老細。即係有樣學樣嘅、咁點解你唔出嚟去同大家對話？如果你覺得自己有道理，你咪解釋咯。咁所以一樣嘢，首先即係我係促請翻香港足球會嘅負責人企翻出嚟，面向公眾交代。即係你個道理喺邊度？如果你講唔過人嘅，你係發覺自己做錯嘅，你要去更改咯。咁你話講到員工嘅權益嗱、即係首先一樣嘢，大家。唔好即係自己都已經先入為主，覺得啊老細要我打疫苗，係咪我打唔到就表示我做唔到呢份工呢？大家千祈唔好咁樣諗咯。即係打疫苗係還打疫苗，大家去即係對嗰個防疫抗疫幫助有幾大，係咪得一種方法大家可以即係自行去選擇咁，應該個人意願嚟嘅。咁防疫抗疫都唔係得一種打疫苗。你可以戴口罩，你可以做檢測，做好日常衛生，係嘛？有亦都有唔同嘅方法。而家我哋打疫苗個比率係咁偏低，但係我哋嗰、那個即係零確診嘅情況、清零嘅情況，亦都做到個成效出嚟。係咪？咁所以你唔好話因為自己滿足唔到老闆嘅要求打疫苗，你個人唔想去打就自己去辭職唔做呢份工。如果佢因為你唔打疫苗而要解雇你嘅話，呢、這個一定係一個無理解雇嚟嘅。個老闆係需要支付翻你應得嘅代通資金、遣散費、解雇補償俾翻曬你嘅。唔好話因此自己辭職，有特別係一啲。已經是年長的員工，可能做了一定的年資、你應得個年資計算遣散費或者長期服務金，不要說因為自己辭職自己放棄了、這個提醒大家 是、 至於說如果你那個勞工合約裏面，剛才我都有提到啦、如果是講了一些既定的合約的安排，亦都不可以單方面更改、譬如說你有商量的你有薪酬調整嘅薪級表嘅制度嘅、你有其他福利嘅，佢唔可以話誒、因為你唔打疫苗隨便去抽走呢啲既有嘅合約福利，咁呢個係單方面更改合約，咁樣樣啦。 咁即係要睇翻個合約本身係點樣寫，係咁講啊， 即係始終你而家個法例係唔健全嘅、有好多嘢即係對員工唔係太大保障，都要睇翻合約，所以政府。亦都即係你成日講話，即係你唔係罰啲人，你又唔係強迫，咁你咪企翻出嚟以正視聽咯。呼籲翻啲老細唔好用強制手段，因為真係適得其反。你越係逼啲人去打疫苗，你唔用講解講道理嘅方式，你越係惹起人哋反感，越係唔信任你講嘅説話。 咁有乜為呢？ 係啊，蒙少達亦都想我哋睇翻啦，就政府亦都講到啦，即係話希望即係防止個第五波嚟嘅時候咧，就希望大家盡量接種疫苗啦。咁但係如果可能有啲措施咧，就話咧，如果到時候咧就未接種疫苗嘅人咧，就可能入到去有啲場所咧就要有限制嘅，包括食肆啊、學校、戲院、宿舍、地盤。圖書館、博物館、表演場所啊、體育場地等等嘅，咁咧就可能會有啲員工就翻唔到工嘅，咁啊會唔會有問題出現嘅咧？咁同埋老闆同員工之間會唔會亦都出現咗一啲糾紛嘅咧？即係按照咁嘅安排嘅話， 嗱呢個好大問題噶，即係你唔應該將打疫苗作為一種先決條件，去限制嚴重妨礙咗一個市民嘅日常生活噶嘛，佢去睇戲又好，去球場又好，去餐廳又好，係佢嘅基本權利同埋自由嚟噶嘛。每個公民嘅權利應該得到保障。其實英國嗰度亦都係曾經討論過，係咪要製作一種咁嘅所謂疫苗護照，攞住個護照先可以去幫襯啊，去酒吧、去餐廳。咁其實當地嘅國會議員同埋當地嘅即係平等委員會咧，係好清楚係反對呢個做法。後來咧，英國政府亦都收翻疫苗護照呢個安排㗎。即係佢同你接受接唔接受開唔開關，俾一個外邊嘅人嚟你嘅地方，可能你可以提出呢個要求，因為呢、這個。就唔係關乎到你國民嘅基本權利嘛。你而家要處理嘅係你自己當地嗰個地方嘅人嘅基本嘅自由同埋權利嘅時候，如果你加設呢個疫苗嘅打疫苗作為條件去妨礙佢嘅日常生活嘅話咧，呢個係侵犯人權嘅其實。 係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蒙少達。 OK， 好。 系啊，咁啊，啱同我哋倾嘅咧就系职工盟总干事蒙少达嘅。咁我哋而家倾紧嘅咧就系政府咧就提出咗个计划咧，就系全城启动快打疫苗啊，就希望九月今年嘅九月之前咧就尽量有呢个大幅度咧系提升个接种疫苗嘅比率嘅。咁咧就鼓励打疫苗咧都系其实防御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咁啊好多私人机构啊同埋呢啲公营机构咧就提出咗好多正面嘅措施嘅，其实都吓咁包括有假期啊等等嗰啲咁。咁但亦都有啲提出咗啲咧就睇嚟咧就比较大争议噶啦。咁啊例如就唔获得加薪啊，即系唔打疫苗嘅话就冇得加薪啊等等。咁我而家咧就倾紧呢个话题咧，咁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嘅咧参与讨论咧，或者你自己嘅机构里边咧都可能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咧，我哋翻嚟再继续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m Uncle Seal again。又有听众有一个发音嘅问题，又要萧叔叔帮忙解答。咁呢个字咧？就是 F-A-R-T， 就是 fart 放屁这个字。他就问萧叔啊，究竟我怎样可以读好一点这个字呢？先要答了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读是英式英文或是美式英文。如果是英式英文呢，我们的 R 是不需要读的，那就很简单地读个 fart 就可以了。美式英文呢，我们读个 R 卷埋少少嚟就是 fart fart， 跟住读埋个轻微个 r 音 ，OK。留意，如果我英式英文咧，我哋嗰个 fart 嗰个 r 音咧，嗰个 vowel 嗰个响音咧，我中间条脷嘅空间系比较大嘅 ，r 就唔好用我哋广东话个 r，OK， 唔好唔系 fat， 系 fart，OK、okay?。有个好相近嘅字，亦都可以同大家讲埋艺术 art，OK、okay?。英式英文又系啦，唔需要读个 r， 我就咁读 art。美式英文读埋个 r 就系 art。例句 ：I studied fine arts at university. I studied fine arts at uni。就系咧，我喺大学咧系读艺术嘅。好，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峰同大家倾紧咧，就好多机构咧，为咗鼓励员工去打针咧，就都出咗好多嘅方法嘅。咁我哋睇翻咧，就好多机构咧，最通常用嘅咧都系提供假期啦，有一啲系一日啦，有啲两日啦咁。咁有啲嘅即系大规模啲嘅，譬如地产公司咧，有啲可以提供埋呢个2000蚊嘅现金券添噶，俾啲员工打完针之后咧可以去买嘢嘅。咁亦都有啲咧提供有薪假期之外咧，包括有酒店餐券啊等等啊。咁啊，各式各样都有嘅，咁啊都相当大吸引力嘅。咁但系呢啲咧，多数都系啲大机构啦，或者大嘅公营机构啦，就有能力去做到嘅。咁但系一啲中小型嘅企业里边咧，系咪都可以有咁嘅能力咧，系提供咁优惠嘅措施去鼓励员工打针咧？咁咁啊，大家如果工作紧嘅机构里边咧，亦都可能系谂紧啲措施咧，就希望鼓励你打针。咁但系个措施咧，对你嚟讲咧，有冇咩影响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好啦，咁呢个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咧，就系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嘅刘达邦咧。同我哋倾下呢个问题噶，刘达邦你好， 系你好， 系刘达邦啊，系啊，我哋倾紧咧就系好多大机构咧就提出咗好多即系都几吸引你嘅措施啦吓，咁啊希望啲员工咧多啲打针啦，咁喺中小企嗰方面咧就可唔可以有咁嘅能力做得到咧？ 如果讲能力就视乎个别嘅公司或者个别嘅行业，咁如果佢系能够可以做到嘅，譬如佢。是大家佢打針嘅時候放一日假，咁其他同事可以幫手做到嘅，咁呢啲公司咪可以做到咯。咁有一啲就未必係做到啦，因為譬如特別啲前線啊，或者有啲譬如保安啊，佢冇咗保安喺度唔得噶啦嘛，又唔可以同人分享話，即係一個保安嚟睇兩個點啊，咁呢啲或者係清潔啊嗰啲，佢都唔可以話，即係佢做埋佢一份咁樣。呢啲就唔得，一定要请替工先得。所以咧就即系喺放假嗰度，如果你请替工嘅，咁你又俾佢冇薪假期嘅，咁你要俾佢有薪假期嘅，咁你咪要即系公司咪负担重咗啲咯。 如果咁讲啊，即系啲前线员工反而就咁样讲就不利佢哋，会唔会咧？即系可能公司就提供唔到呢个有薪假期俾佢哋噶咯，多数会唔会？ 嗰啲即系可以咁样做嘅嗰啲。如果佢係休息期嘅時候，咪盡量自己去打咯，因為你始終你都要有一日休息噶嘛，最少一日啦，係咪？一個禮拜勞工法規定係要咁樣，咁佢哋可以利用呢個去打咯。咁或者有啲賺緊錢嘅企業，咁個老細覺得啊，呢個俾埋佢啦，即係俾埋佢有薪啦，呢個我哋。公司都可以負擔得起嘅，咁佢咪去讓佢放假咯，係有薪假咯。咁呢個視乎各個行業同埋各個公司嗰個營運狀況係可唔可以？但當然，如果你小企業嚟講咧，譬如佢得三四個人嗰啲咧，佢冇咗一個咧，咁佢嗰個運作就會受影響。呢啲公司會比較難搞啲咯。 系啊，刘达邦，我哋见到好多大机构咧，就即系时唔知假期噶嘛，即系仲有好多优惠啊，甚至俾现金啊啲咁啊。咁我谂中小企嚟讲咧就难啲噶啦，系咪咧？即系嗱，呢个财政啊，或者未必有咁充裕啦。 系啊，因为佢而家即系你要做呢样嘢咧，第一点你公司嗰个营运状况系好嘅，你赚紧钱嘅，咁有多余嘅资金去资助，即系等于啲大企咧，佢赚少啲。或者係佢哋之前有賺開錢嘅，咁佢攞返啲出嚟，咁呢個都係對佢哋嚟講係好濕碎嘅嘢囉。但係對一般嘅中小企呢，就可能特別係用得人多嗰啲企業呢，嗰、那個影響會比較大啲。即係反而啲三四個嗰啲呢，你最多就佢冇咗三四個，你冇咗最多冇人去打針嘅時候，打兩針你都係講緊即是六日八日假期啫，咁呢个即係都係伤㗎啦，不过就即係唔係咁伤啦，但係如果你用啲人多，譬如你保安嗰啲，你讲緊係有千几二千人嘅，呢啲都係属于中型嘅公司嚟嘅啫，但係佢主要个收入来源就靠人去做保安㗎嘛，咁嗰啲呢就我计过呢，如果佢哋400蚊一日嘅话呢，你而家都讲緊呢是，如果你2000人嘅话，你都讲紧你40万一个月噶啦，即系一日啊，所以一日啊，一日嘅额外生。如果你放两日嘅，咁嗰个公司咪如果俾足嘅话，佢咪要俾多80万出嚟咯。 即係如果兩日嘅話，80萬咁條數就咁計㗎啦。 系，阿刘达邦话，但系咧，即系好多员工咧，即系其实嗰、那个，我谂个处境咧，都系话咧，嗱，你只公司譬如有啲即系规模细啲啦，就佢冇办法有现金啊、优惠都算啦，咁但系假期咧，似乎就真系几重要嘅，即系好多时打完即系你就想翻去唞下，或者你可能又唔想话即系做得太辛苦啦。咁如果喺假期呢方面咧，可唔可以讲话即系都系一个基本条件或者基本嘅？方法即係如果真係要啲員工啊肯去打嘅話，可唔可以係咁講咧？即係所以變咗啲中小企點樣面對呢個咁樣嘅要求咧？即係政府又想你哋即係希望谷啲員工多啲去打噶嘛？咁喺呢方面裏邊你點樣處理咧？有冇同政府傾下？即係有冇需要譬如話要做啲咩配合下呢個咁嘅政策咁咧？ 都冇噶啦，因為佢講佢都唔可以用任何嘅手段去吸引。即系政府唔可以攞楼出嚟抽啊，攞现金出嚟抽啦、啊 嗯 啊，都讲咗啊，特首都咁呢个都理解嘅，呢、這个你唔知攞几多先可以吸引晒咁多人，七成人去打针噶嘛。 但有啲机构讲你话可能唔好话咁大嘅奖啦，但系你俾一日假期我都唔错噶咯，咁样咁啲中小企系咪可以尽量配合到啊？ 有啲打针放三日假添。 一日啦，唔使三日咁多啊！一日啦，得唔得啊？即系你觉得啲中小企， 我哋嚟讲咧，就嗰个处理方法系咁样嘅。嗱，通常咧，如果佢打完针之后，嗱，其实佢打针都冇咗半日噶啦。佢又约呢个 appointment 去到有 travel 去嗰度，咁去完之后又要翻翻嚟公司咁。通常咧就系、是、如果佢感觉到唔舒服，因为佢都要坐喺嗰度半个钟先走得噶嘛。 系啊， 咁如果佢觉得唔舒服嘅，咁就。大就要入醫院啦，細嘅可能翻屋企休息啦。咁揾醫生整張紙嚟，咁就當佢病假噶啦。咁、如果病假或者入病假，咁呢啲都即係起碼嗰啲有翻五分之四嘅工資嘅。咁即係呢個，即係我哋中小企都即係彈性好多嘅。佢要做嘅，佢真係唔舒服嘅，你都唔可以勉強佢翻嚟翻工噶啦。咁呢個輪住嚟做啦，就唔好話一間公司你20個員工，你10個同一日去打針，咁你梗係影響大啦。輪住嚟做啦。嗰個概念，所以佢係嚟，儘管佢係嚟我哋公司同你打啦，一次過打，其實我哋都唔想啊，我哋都想係分開。因為如果你一次過打，真係個即係唔好講，有一半人係有問題嘅，咁你第二日都變咗冇咗一半人開工噶嘛，咁呢個都唔係一個理想嘅做法啦。 系，阿刘达邦，咁你有冇一啲譬如你嘅会员会讲翻咧啲中小企咧，就话、 是、 政府仍然咁逼到埋身咧，但系就又唔系好想配合，即、就、系、是、你即系人手啊，或者正如头先讲咧，我要俾假期佢咁，就唔系好想配合嘅，呢种情绪有冇喺度咧？ 应该就冇噶啦，因为前日我哋都开个董事会，咁、我哋都顺便喺当时都。大家舉手打針嘅有幾多人咁樣，都有一半人係打咗針嘅喎，係、 都唔錯喎， 記錯嘅，係啦，應該係20個冇打，21個係打咗嘅，咁、都超過。但係呢個就會懂咧，但我哋都準備問翻佢哋啲會員本身係有幾多人打咗咧。咁譬如我哋公司咁講，我哋有大概20個員工咧，只暫時嚟講只係得2位打咗啫。 啊，好低喎、 啊！系啊，咁我都问翻啲员工，喂，点解你唔打啊？咁佢话，我有血压高啊，我又唔舒服啊，又诸如此类啊，咁样，咁即系好多其他原因啦、 啊。 咁我谂，如果系随住打嗰、那个安全系数越嚟越高，同埋越嚟越普及，又冇咩大问题出现嘅话咧，就越嚟越多人打噶啦。我自己未打咧，就因为我唔知打边只针之后咧。打边只牌子嘅针、之后可以去到边个地方，我要等呢个消息出啫。佢一出咗，咁我就即刻去打噶啦。而家问题系等紧，我唔知，因为我又要上大陆、又要去美国，又要去欧洲，咁、我究竟打边只？因为你唔可以打完又打，打完又打噶嘛，即系打两针、即系同一个品牌啫嘛，系嘛？咁、你我究竟打边只咧？咁政府如果话到俾我知、你打呢只就可以。即系去到呢几个地方啦，咁我咪即刻去打咯。 系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刘达邦。 啊，唔好系。 系啱同我哋倾嘅就系中小型企业联合会永远荣誉主席刘达邦，咁我哋倾紧咧就关于政府咧希望多啲市民打针啦。咁啊，到底啲措施咧好多时咧系咪即系足够吸引啲员工去打咧？咁欢迎你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噶。咁啊，仲有少时间咧，接通咗一位听众阿刘先生，想同我倾下噶。刘先生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啊，你好啊，请讲。 冇啊，我觉得一样嘢就系话咧，嗱，我本身咧。就可能都幾健康啦，我就67歲嘅啦。 嗯， 我就喺3月8日咧就已經打咗第一針， 系， 然後跟住一個月後4月8日咧就再打埋第二針。 嗯， 咁兩個時間打完咧，我個問題都係冇乜點出現嘅。 嗯， 咁但係咧亦都有個好似喺醫務所打嘅位。 嗯， 咁我打完咧就坐咗大約半個鐘頭到啦， 系、嗯、都冇乜事， 跟住冇事冇事， 嗯， 冇事。咁而另外呢，我覺得就係話，其實我哋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如果我哋自己想， 係啊，劉先生，因為我嘅時間關係咧，唔好意思啦，你要先聽下交通同新聞先啦，翻嚟仲有自由風。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喺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昌华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大南西街。另外较早时啦，都系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噶，近住大南西街嘅意外就已经清咗场噶啦，一带只系车多。仲有就系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美林村嘅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隧道情况，洪水港都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西行的龙尾分别中环广场和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芜湖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759 日元109.8，瑞士法郎0.902，加元1.208，人民币6.385，英镑对美元1.414，欧元对美元1.218，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22。港金报17,590元，比上日收市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美元，卖出1897.6美元。港汇指数100.4，升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较早前近美林村的意外事故还是处理紧，现在大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就是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近美林村有意外，现在车龙排到近美城苑。咁至於較早前咧，喺旺角山東街嘅路面障礙物已經清理好，而家山東街介乎西洋菜南街至到通菜街一段已經解封。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馬會大樓對開，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嘅車龍排到去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的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近香港单车馆，九龙去将军澳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窝打路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咁另外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嘅车龙咧就排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另外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因为强风措施，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咧，就喺元朗公路近大棠路，因为有意外，咁而家去上水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唐人新村交汇处噶。咁就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棠路有意外，而家龙尾近唐人新村交汇处。

咁好啦，我哋睇翻而家广东呢个情况下边咧，就到底回港以呢个措施要唔要做一啲调整啊，或者修正啊？咁你自己初步观察而家个情况，你会点睇啊？ 我觉得咧就凡事都有个标准啦，即系你个标准，譬如话。內地當然佢而家有個標準啦，即係邊啲係總風險啊，邊啲係低風險啊，咁樣啦。咁呢個係上一次因為嗰件事之後咧，即係嗰個廣州荔灣係嘛，好似一單跟住將成個廣東省咁，跟住六個鐘頭後咁 又翻轉頭， 咁最後咧就話以後就跟內地嗰個評估。咁我覺得呢個不失為一個方法嚟嘅。咁如果唔係跟呢個方法，咁你就要。定啦，咁用咩方法呢？咁即係你一定有所本㗎嘛。咁你唔可以話即係上次個例子啦，荔灣你成個廣東省咁，下次即係我唔知湖北你將成個中國大陸咁，係咪咁樣呢？咁所以永遠都有個度嘅，因為個度就係因為事實上係好多嘅香港人係喺內地，尤其係廣東省。我自己都用過幾次啦，呢個回港易。咁即係確實是有些幫助的， 是 如果不是你一來一回，現在我們經常說過去一小時生活圈變成一個月生活圈，上去14日回到14日，有時上去21日，現在好像 如果通關就變成就受了阻礙了， 是的，現在都未是通關，因為其實你香港人上去其實還是要隔離的，那我們希望就一直 push 這件事，就說如果我打了疫苗之後是否可以減少個隔離的日數呢，這樣可以正常的那些，尤其我們的經濟活動可以恢復正常，還有我們那些有些家庭即是兩地分隔的家庭呢，就唔使话完全见唔到啦，如果你话要我翻屋企睇睇个老婆同个仔要一个月隔离嘅咁，咁确实系好难嘅。 系， 咁我觉得就总之，我唔系专家，我当然要信一啲专家啦吓，点样去做呢个咁样嘅规矩？即系规矩就我觉得我唔觉得系应该每一次去做一个判断嘅。而是咧就諗到一個知道一個規矩之後，你就跟住個規矩做咯。 但係亦都有啲人咧有個疑問嘅，就話咧，即係譬如話香港，譬如而家講咧，就基本上希望，因為按照上次個例子之後咧，就個分級個風險評估咧，就主要跟翻內地嘅標準啦咁。咁但係如果個標準喺呢個事件之前嘅時候，我哋其實主要係靠個咩方法去評估呢個內地同香港之間嗰個交往包括啲防疫措施等等嘅咧，其實。 之前我覺得其實都唔係好有章法嘅，即係嗱，對內地就固然有一套啦，對於其他嘅地區或者國家又有一套啦，係咪啊？咁後期就好少少啦嚇，有熔斷機制啦嚇，即係一班機超過兩個人咁就嗰度停飛啊之類咁嘅東西啦，即係因為我哋知道其實而家今次個病嗰、那個咁嘅。變種病毒咧，其實喺東南亞而家都好嚴重嘅，即係我咁，我哋本身仲想同呢個新加坡有氣泡咁， 暫時唔得啦， 似乎都係唔得啦。咁我覺得對香港嚟講，病毒係一個新嘢嚟嘅，雖然都年紀嚇，咁我哋係不斷地調整緊。我覺得我哋都要俾適當嘅空間俾政府同埋啲專家咧，佢哋去做。當然我明白佢當佢做錯一個判斷嘅時候，可能係有唔好嘅效果嘅。咁但係我哋。不可以说因为这样就叫他不要判断、又或者说哦这样一切去到最尽啦咁样、有一个人呢你就封了整个中国大陆，有一个人呢你就封了整个英国，最后就香港变成孤岛。 关于这个即分级的风险评估呢，就亦都有一些譬如专家譬如梁卓伟教授啦，就都有讲到他自己就说呢，就广东很多的区域疫情呢就持续得就比想象中耐啦。内地的地区分级风险评估呢就只是涵盖一些确诊的，就不包括呢就没有症状的感染者。他自己的建议就话咧，就香港应该参考内地分级制嘅同时咧，就转变成为香港嘅风险管理或者评估嘅方式，咁咧就先能够咧准确地判断到嘅分级制咧系咪适合，同埋咧系咪需要扩大呢个回港易嘅不适用范围咧？咁又点解咁提出咧？咁因为咧就喺龙岗区嘅，咁啊龙岗区里边就发现咗都有一啲嘅个案咧，但系就唔系确诊嘅。咁但系咧就有咗个案之后咧，就点做咧？咁样咁啊就都有啲人咧今日问到阿陈肇始局长啦吓，咁啊需唔需要做一啲同内地沟通咧？咁啊局长嘅讲法咧都系话即系要再睇住即系情况发展嘅啫吓。咁啊似乎咧就刚才我哋提到嗰种标准。 準啊，即係到底點樣跟咧？咁啊，似乎而家都仲喺度觀察緊，就未有咩定論 嘅。我估都係嘅，即係始終我都話，我哋對呢個病毒嘅了解咧，其實仲係有限嘅。譬如話無症狀嘅感染者，佢係咪其實有傳染風險咧？個傳染風險幾大咧？即係呢類類似咁嘅東西啦嚇。咁我哋其實而家係唔知嘅，我諗我哋唔足夠嘅數據去判斷呢啲事情。 嗯，系啊，咁啊，欢迎大家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同自由风倾下咧，就关于我哋而家啱讲紧嘅咧，就系内地嗰个分级嘅风险评估制度咧，即系最近广东省嘅疫情咧就个案出现比较多啦。咁到底回港应该点样处理咧？系咪要调整咧？咁啊，如果你都系经常要往返内地嘅话咧，咁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哋稍后呢会讲一讲咧，就伏必泰咧系申请紧一个接种门槛咧降到系12岁啦。咁啊，专家。委员都大部分是表示了赞成的了，到底对我们的疫苗接种有什么整体的影响呢？也有关于到就那些死亡个案的公布，据行政长官的说法就说就日后只会公布一些跟疫苗接种有潜在有关联的个别死亡个案，出发点希望让市民更加掌握到疫苗资讯，咁啊避免让某啲资讯咧就引起呢个不必要嘅误会啊。咁啊呢方面咧就有啲人就觉得话咁你咪即系好啲好多嘢好似就透明度冇咁高啊，又唔想咁快公布咁。咁到底实情系点咧？咁亦都欢迎你打嚟自由风同我哋分享下你意见噶。咁佢电话咧就18723111。咁好啦，咁喺时间里边咧就请嚟咗咧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咧袁海文同我哋咧倾一倾啊，头先有啲嘅话题嘅。袁海文你好， 系你好。 袁海文，我哋啱啱又讲紧最近有几个话题啦。咁我哋不如咧先讲下，即系头先我啱提到咧，就系政府咧就讲咗一个新嘅做法咧，就想话咧日后咧只系会公布一啲咧同疫苗接种咧有潜在关联嘅个别死亡个案嘅啫。咁呢个方面里边咧就政府嘅做法咧，当然就希望引起不必要嘅误会啦。咁但系你自己觉得，譬如话你观察咗香港嗰个医疗政策嘅时候咧，呢个改变咧，你觉得对嗰个资讯发放或者对市民接收嘅方面有冇咩特别影响咧？ 其实我谂整体市民会对呢一个系会感到更加担忧，即系个感觉就会好似系好隐恶扬善，即系收埋一啲咧即系负面嘅事件。即系当然，如果负面事件真系冇同嗰个疫苗系完全系唔关联，冇嗰个因素，即系个因果关系，咁咪即系我觉得好直白咁样出嚟去解释，咁咪可以咯。因为本身个机制其实就已经系设立咗，咁样突然间喺呢个时候改。是会好令人联想，就是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是可能就是收起这些嘅数据，或者是不好主动同大家讲，就是为了想是推高那个即系接种疫苗率，或者逐啲讲就系即系谷针咯。因为坦白讲那个关联咧，而家专家嗰个讲法，有一啲其实嗰啲死亡个案就话是冇关系啦，就唔清晰啦。亦都有啲讲就是话是冇一个即系直接嘅即系因果关系。但是你话系咪真系好完全系去解释到有某一啲譬如心脏病嘅个案系咪完全可以排除？其实坦白讲，好多市民都系有嗰个怀疑，甚至我都识得有啲医生啊，佢都觉得系有啲心脏病嘅个案，其实有可能都真系会系有啲关系，但系因为要再去举证系比较困难啊，因为系接种员系一个礼拜内会有事，一个月内有事，定系点样都系比较难。咁佢嗰個角度其實就係、是，其實接種疫苗都係激發你嗰個即係抗體啊，或者免疫啦。咁其實都係有啲叫做 inflammation， 即係嗰個叫發炎嗰個狀況出現。咁但係中風啊、心臟病其實都係會有呢啲嘅類似情況。咁所以佢都係坦白講，有啲講用話，如果譬如有幾十宗，真係有幾宗，可能係講唔埋都係唔出奇嘅。我都有啲專業意見會咁講。而啱啱今日以色列。嗰、那個衛生部其實都有一個初步嘅發言，佢就係話一啲後生仔啊，16至30歲嗰個 range 咧，打完 Beyond 聽伏必泰，都可能係會有啲心肌炎嗰個情況出現，就係正正係頭先嗰個情況。咁即係我哋就睇唔到我哋香港嘅專家係會好講到或者好坦白講啲情況。當如果單單都係講話冇關聯，但係當實際市民佢打完之後。出現一些負面的情況，但又不是很解釋到、處理到，那我覺得這個是不會對建立那個信心是有幫助咯。因為坦白說，接種疫苗都是對 疫苗嘅信心啦，同埋对政府嘅信心，我谂系好紧要咯。 嗱，但我哋最主要咧都系想希望即系有个透明度啦，但系都要有一个准确度嘅，系咪？即系譬如话，即系应该专家参与呢件事里边咧，就系专家个意见都紧要噶。咁所以我哋变咗咧，每个案里边都系听专家去讲嘅。咁但系就即系之前咧有啲例子，即系譬如我哋公布咗咧，譬如话某啲死亡个案咁啊，几时接种过咁样，咁的确真系引起咗好多人嗰个联想啦，或者甚至系即系担忧嘅。吓，咁变咗即系呢个，但你讲咗之后咧，咁啊专家又话冇事，咁啊到底其实点样处理呢种咁嘅资讯咧？即系喺中间要，我谂当然都系要攞个平衡啦，即系大家讲得吓，即系最重肯都系。咁但系呢个平衡里边咧，即系如果你系每一宗都咁讲嘅话咧，咁变咗就即系真系好多人又唔知道点样判断噶嘛，系嘛？即系你变咗，因为政府而家个日子咧就最主要就系打咗之后嘅14日啊嘛。咁啊，14日之后有事就当你系即系可能有啲关系啦，就公布啊咁样。咁呢方面我点样可以即系做得一个头先讲咧，即系话希望可以资讯可以透明，但系又唔会引起啲人真系。对嗰个打针系形成一个好大嘅恐惧咧，咁样，咁点考虑呢个情况咧？其实 我谂更加系详细讲多啲系唔同嘅情况，多啲嘅唔同嘅角度，多啲譬如最新唔同地方一啲嘅科学研究嘅数据，系去识解释某一啲嘅情况。我觉得越详细梗系紧要。嗱，我坦白讲，即系无论中意唔中意都好，而家香港。甚至其實全球各地就算話而家接種率好高嘅以色列，其實都出現到個疫苗猶豫嘅情況嘅。咁譬如以色列而家都係長期兩三個月都係維持喺六成，都衝唔到七成。所以其實我覺得夾硬為咗係谷嗰個接種疫苗率，跟住但係就有好多其他啲奇奇怪怪嘅措施，其實係冇嗰個即係幫助咯。因為我坦白講，唔同市民有啲觀望嘅角度，其實去到某啲位，佢可能解得通，或者諗得到，或者覺得有需要，其實就會已經係會去打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唔需要太過急於即係求成，就用盡所有呢啲方法去處理。始終我諗即係要建立嗰個信心，嗰個透明度有關鍵。同埋坦白講，一個人去諗住去打，當會好認真諗嘅時候，佢就會逐個逐個去考慮。咁我覺得一個正常嘅香港人，佢都會識判斷邊啲係。準確邊啲唔準確，咁咪針對一啲唔準確，譬如例如舉個例，而家有啲話係打 mRNA， 話會係出現到癌症，呢啲係好失實嘅嘢。咁我坦白講，即係當幾個係專家或者唔同嘅人士，就算我呢啲，我覺得可以係解釋清楚。但一啲係解釋唔到清楚，就唔好乜都就係話冇關聯，就係話唔使擔心啦，唔係有事。呢個我覺得係處理唔好擔心，同埋因為其實已經係出現多啲情況啦嘛，特別係譬如舉個例。科興之前批佢其實個藥廠都講到明60歲以上係唔好打住，咁但係政府就呢個都要做埋，都唔跟世衛當然處理，當然而家世衛啱啱最親頭係話60歲以上都可以，咁但係呢段時候就呢個決定出現咗好多個個案，其實咪就正正係亦都係會令到市民出現到疫苗猶豫咯，咁所以我覺得點樣係處理翻一啲解即係疑慮，就唔係靠我係再唔公布一啲其他個案就可以處理到，我覺得。始终个关键都系要有充分嘅解释，我谂先系解决到 缩心啊。我喺度谂咧，即系透明度，我谂呢个世界冇乜人反对要有透明度嘅。咁但系就系透明啲乜嘢？即系当我哋不断去报道就话阿某某某今日死咗一个人，佢系三日前打过，七日前打过，14日前打过。咁啊，今日去到有人堕海都要。都竟然是讲埋佢曾经打过疫苗，咁我唔知打过疫苗同堕海有咩关系啦。咁但係即係当我哋嘅传媒係咁样报嘅时候呢，咁又你又会唔会觉得其实係同时都係影响緊头先你讲嘅正常人嘅判断呢？当你睇到数据，因为科学呢就好简单嘅，即係科学呢啲咁嘅东西呢，我哋细个都有做㗎啦，就 control experiment， 係咪即係有打疫苗同冇打疫苗，佢嗰个心脏病嘅发作率有几多少？同样年纪群系咪同样嘅人数啊？咁或者系死亡人数，咁有冇差别？咁暂时我睇到就政府公布就话系睇唔到有差别啦。咁即系科学嘅嘢就系咁啊！你要证明佢有关联度，呢个系好难嘅。但系你要睇有冇一个统计上嘅 significance。即係兩個比較，跟住如果係冇，咁就其實我哋有理由相信其實兩個係冇關係噶嘛。 嗱，我兩個位咧，我覺得如果你一下即係跳到去話咩墮海，我又覺得太遠啦。即係已經個機制講到明，如果係證實到好清楚係其他嘅原因而導致嘅話，咁呢個咪同疫苗冇關。我諗呢個係好清晰冇爭議。而嗰個爭議位或者我覺得一個問題位就係完全不能夠完全證明到有因果關係。 但是其實譬如英國那些疫苗賠償基金以至世衛的建議，其實都有個另外一個角度去可以去諗呢個方法，就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個情啦，即係唔可能證明到一定是有關，但都未必可能證明到一定是冇關。咁呢兩者之間是點樣處理？呢啲嘅情況，我覺得唔應該避咯，更加應該是要充分解釋或者係多啲嘅研究，甚至如果未有肯定可以排除到，我咪出嚟即係講得清楚咯。咁我都係緊要嘅。咁所以你話，如果就算呢類頭先我講嘅個案，不能夠完全證明個關聯，但係都不能又完全係排除嘅話，如果呢啲就係話抽起嚟唔講，我覺得就係、是。本末倒置。 嗯，而家文啊，都想傾下關於個回港二啦，即係而家到底即係政府都有啲情況咧，即係都係話要睇下內地嗰度個發展啦，同埋咧就主要都係參考翻內地咧，即係嗰個地區分級風險評估啦。咁啊，你自己對呢個回港二嗰方面應該要點樣處理？而家嗰個意見，你哋會點睇啊？ 係，我覺得好明顯咧，香港政府不能夠只係依賴衞健委嗰個處理個中風險同埋低風險嗰個評級。因為佢哋其實係冇計到一啲冇症狀嘅感染嘅個案嘅，咁你香港你應該係同一標準嘅嘛，對所有海外入境，咁所以我覺得咧，全部都應該係相應調整翻，而出現到比較多嘅地區，譬如荔灣或者即係廣州市或者係佛山嗰啲，我覺得應該係比較擴大嘅規模，係停止呢啲地區嗰個即係回港二，同埋我諗另外一個處理應該要考慮定嘅方向就係、是包括需要回港二。翻嚟嘅人係需要驗抗體，以至係要接種疫苗都有需要。即係當政府都話如果嚟緊第幾波，可能都會收緊有某啲嘅限制，或者有啲接種疫苗嘅要求。咁點解回港二係冇呢啲相應接種疫苗嘅要求呢？咁驗抗體，我覺得就比較亦都係一個即新嘅方向啦，亦都要即係睇翻個檢測能力啦。咁但係即我覺得都係對香港即公共衞生嗰個考慮，我覺得有呢啲未來嘅要求啊，需要加埋入去。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啊，袁一文。啱同佢倾咧，就民主党嘅医疗政策发言人袁海文嘅。咁我而家啱倾紧嘅就系关于咧，就系政府就已经即系希望咧就话回应呢个关于回港二嘅时候咧，就话会继续会参考嘅内地嗰个风险嘅评估管理啦。咁但系到底个疫情点样先令到会唔会个回港二要做一啲修正咧？咁政府而家似乎都仲未有答案嘅。咁啊，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我要先听下新闻，咁我翻嚟会继续再倾。 因为局部天气突变导致公共安全事件，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教训十分沉痛。体育总局将会全面梳理体育赛事活动，加快完善管理制度，健全标准规范，全面加强对活动安全的管理保障。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料该低压槽会逐渐北移，远离沿岸地区，在下午四点熱帶風暴彩雲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南大約130公里，預料向西北邊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預測大致多雲，初時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星期五和六，初時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两宗意外清场嘅报告。咁较早时啦，大埔公路大围段去大围港铁站方向，近住美林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啦，清咗场噶啦。另外仲有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就比较多车些少，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道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警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荃湾和上西隧龙尾一路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 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港岛皇后大道中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口。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嗰段繁忙噶，龙尾去到牛头角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啦，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嗰段多车一啲啦，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噶，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大围出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咧，同大家傾緊咧，關於最近啲疫情嘅情況嘅近況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政府咧，就係檢討緊呢個回港易啦。咁因為大家知道咧，就係廣州啊，同埋廣東省裏面有幾個地方咧，佛山啊等等咧，都最近啲疫情再起翻啦。咁啊，有啲專家，佢有啲唔同嘅人士都希望咧，就係到底呢個回港易咧，就需唔需要再檢討或者去調整咧咁。咁啊，對於呢啲咁嘅話題咧，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另外仲關於個疫情嘅咧，就有關於到呢個復必泰申請接種門檻咧降到12歲啦，咁專家委員就已經大部分都贊成噶啦，咁就可能咧好快都會進行啦。咁亦都有一個另外仲有一個話題咧，就係到底政府咧就係對一啲死亡個案啊，即係頭先都講過啦，到底咧就係同個疫苗有冇關係咧？咁咩情況之下先公布咧？咁等等相關於話題咧，就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就同自由風傾下咧，或者係講下你嘅意見嘅。咁啱啱我頭先咧就同呢個民主黨嘅醫療政策發言人啊袁海文傾過啦，咁亦都係咧就講翻呢個回港易啦，同埋頭先講緊咧對於接種疫苗咧個年齡降低等等嘅問題嘅。咁洪慧文，我哋就仲有少少時間，不如先傾一傾下先啦。咁其實對於嗰、那個尤其是回港易嗰方面啦，即係大家而家都比較關心啦，即係到底到內地啊，即係嗰個疫情點樣影響到香港咧，同埋到底個通關嗰個前提啊，到底可以點樣做咧？咁大家都希望咧，盡量即係呢個疫苗咧，其中一個目的咧，都希望能夠通關能夠可以早啲實現到啦。咁你自己覺得，如果而家喺個中港交往裏面嚟講咧，希望能夠提供多啲個疫苗接種，係咪似乎都係其中一個方向嚟㗎？係咪咧？ 肯定是的，我自己覺得我哋信科學啦，咁歷史話俾我聽，疫苗係即係呢個解決呢啲咁樣嘅病毒性傳染嘅一個最重要、最可靠嘅方法啦。應該咁講，有冇副作用？梗有副作用啦，但係個副作用 compare with 嗰個本身嘅病毒嘅傷害，咁你最後就係做一個科學嘅決策。咁我唔知啦，即係我今日就因為我係珠海某間大學嘅一個商學院嘅顧問啦，咁啊啱啱我哋開顧問委員會。咁我哋就多口問下校長啦，喂，咁點啊？你而家疫苗注射成點啊？咁，佢話珠海有80%。嗱，因為我冇睇過 printer 嘅數字啊，因為校長口講，我假設係啦。咁就算佢錯，唔係80%嘅75.5%都好犀利啦。咁唔知佢點樣做到喎？不，珠海人少嚇，珠海得200萬人咁。咁有百。 內地似乎諗啲措施就到位啲。 但係唔係到係咁噶，唔係到兩內地好多地方都冇打得咁犀利嘅。我唔知珠海點解會係咪因為啲人成日要出入境。我唔知系咪因为咁嘅原因，所以佢哋就打得犀利啲。 咁澳门你又知唔知道系即系邻近珠海啦？个接种嘅情况系点样咧？ 唔知道，但系好似佢哋啊，琴日系咪佢哋特首讲佢唔会出嚟叫 唔会谷 谷针啊？不过我自己好反感佢谷针呢个名，我觉得系一个 帶有一個負面標籤嚟嘅。 嗯嗯， 即係如果一件係好事咁你用個谷字就好似即係話啊，本來係唔需要嘅，我要減粗嚟，即係 谷 谷 啊嘛， 係谷係有減粗嘅意思嘛，係咪？ 咁政府嘅講法就叫做全民起動啦，快打疫苗嘛，呢個就係特首自己一個講法啦。咁希望九月前就大幅提升接種比率啦。咁但係點講都好咧，即係即使個名我哋唔用谷針啫，咁但係政府似乎而家佢自己做緊措施咧， 我諗鼓勵啦，鼓勵啦，咁亦都係喺一個不同嘅判斷情況下，譬如而家譬如話嗰啲食肆係嘛，員工打咗針就可以放寬咁。咁我覺得呢啲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 嗯， 咁如果你睇翻嚟歐美，其實個接種率高過香港好多嘅。 係，都過亞洲區平均嚟講。 係啦，係啦，係啦。 亞洲區都偏低。 即係當然，我估係因為佢哋見到之前嗰個慘況啦。 嗯。 相對嚟講，亞洲區除咗印度之外，其他地方相對就對嘅疫情，即係受疫情真正嗰個死亡人數啊，各方面都並不是咁高啦。 嗯。 咁就不過睇下台灣嚟緊點啦，台灣有冇疫苗又？ 系啊，好啊，咁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我就啱接通咗另外一位嘉宾咧，同我哋讲翻啦咧，即系有几个关于疫苗啊，同埋呢个防疫措施嘅话题嘅。咁咧就系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嘅，许教授你好。 系啊，你好，你好。 系啊，我啱啱头先倾紧咧，有几个话题，不如咧先讲下关于伏必泰个接种年龄降到去12岁呢样嘢先啦，好唔好啊？咁你就啲专家委员咧，即系我谂你都同意咗咧，会做呢样嘢噶啦。咁啊，俾呢个年龄由16降到去12岁咧，对于即系嗰个有啲咩帮助，有啲咩作用啊？对于成个防疫嚟讲， 嗱，咁呢度都多咗唔少人噶啦。咁主要就系因为佢嗰、那个。輝瑞伏必泰咧就有第三期數據已經出咗喺文獻啦，咁佢個保護率咧就係 100% 喺呢個群組嘅人，咁同埋就嗰個抗體咧亦都係高過16至25歲嗰個群組添，而佢個副作用都係啲常見嘅副作用，就冇話啲好嚴重嘅副作用，就喺個研究嗰度睇到，咁所以我哋可以將嗰個年齡咧就跟呢個跟呢個美國同歐洲咯，佢哋都係批准咗係可以降低到12歲咯，咁、那個好處就係、是、你啲學生打咗就個安全性提高咗啦，咁、你學校翻去全日制啊，咁就問題不大啦，咁甚至乎如果係有啲譬如運動會啊，你喺啲户外做啲劇烈運動咧，咁你嗰段時間都可以唔戴口罩嘅，不過翻到室內都要戴翻，因為有其他呼吸道病毒，你咁耐冇接觸過咧，你一除咧室內咧，就譬如嗰啲鼻病毒啊。呼吸道合胞病毒会引起啲伤风症状嘅，流感都会翻晒嚟嘅。如果你唔戴口罩， 系都系戴翻口罩就稳阵啲啊。 系 咁啊，嗱，你譬如话你啱都讲到啊，许教授都即系话对学生嘅好处大啦。咁而家嗰个年龄就降低咗啦。咁会唔会系你哋都希望喺个学校里边大规模啲去推广，即系话由12至16岁呢个年龄阶层嘅学生要接种呢个疫苗，有冇咁样嘅下一步计划噶？ 我谂政府可能等佢学生考完试咧，就系、是、即系暑假同埋下学年之前咧，就尽量系一系就有啲外展队啊，或者系即系家长都当然都可以带个仔女去啲接种中心啦。咁经过呢啲途径咧，希望可以尽快帮呢个群组嘅学童系接种埋啦。 嗱，而家咧就主要净系伏必泰啫，咁系咪其他疫苗都会开始做紧啲数据？咁就同埋你哋專家係咪會睇每一種疫苗嘅數據係達標咧，就可以俾佢降低年齡去接種噶啦？係咪咁樣嘅個流程 係啊，其實就科興都有啲數據係喺啲細路仔嗰度接種嘅。咁佢有啲初步資料我哋曾經睇過啦。咁但係全面資料咧就暫時佢就未公布。咁遲啲如果科興都有曬數據係，譬如出到文件啦，或者佢提供到咧。咁都可以考慮係將嗰個年齡係降低，咁最緊要佢個安全性係睇到啦，同埋嗰個效率係夠高都係。 而家咧我哋一路講緊咧，即係接種疫苗咧，頭先都提到啦，政府都希望能夠即係盡量九月底前咧，就希望多啲市民接種到啦。咁啊，許教授想知道一下咧，即係我哋如果話即係一路個目標咧，接種疫苗都係達成一個群體免疫。嗰、那個效應啦，而家大概你哋睇到咧，需要有幾多個百分比嘅市民打，先至達到個效應咧？同埋今年我有冇機會做得到咧？ 嗱，如果你純粹睇佢嗰個傳播率咧，譬如一個傳2.5至三個，咁你最低基本都要60%人。咁亦都要參考咗，因為嗰個疫苗嗰個保護率就唔係全部都話好高嘛。咁所以如果拉雲嚟講咧，你最好去到70%人口。 七八成 就 7-8成就可以去出到嗰个免疫屏障。咁、 嗯、 但係你如果睇返以色列佢而家都系打咗一针佢都系 65% 到。佢、 嗯、 都已经睇到嗰个效果啦。嗰啲確診个案系急跌。咁英国都系一针都系50%+、 嗯、 都睇到个效果啦、 嗯。 美国都系啱啱50%。咁、 嗯、 呢三个地方呢佢都系已经系急跌緊。咁、 嗯、 所以呢就如果系嗰个接种率系越高呢嗰个效果系越好。 嗯，咁你有冇评估过？譬如话大概香港今年之内可以达到个百分比有几多到咁样啊？ 哦，依、這个好视乎啲市民系咪即系踊跃去系响应系参加嗰个接种计划啦。 嗯， 即系最紧要系要放低咗嗰啲错误嘅概念，就以为打咗针会死啊，打咗针会有严重副作用啊，嗰、 嗯、 啲出现啊，呢有啲因为早期嗰啲传媒报道咧，令到部分市民咧都有啲根深蒂固嘅错嘅概念。 咁因为我头先系都有另一个讲过咧，就系即系政府以后即系公布呢啲数字啦，即系可能都会做一啲即系唔同嘅做法啦，即系话要专家证明到咧，即系确实真系有关联先至公布嘅。咁有啲人又担心，即系你变咗咁，系咪好似即系有啲个案你好似即系其实唔想讲咧咁样？咁你觉得点样可以处得会比较好啲咧？即系令到唔会引起啲人恐慌，但系亦都唔会令到佢哋咧即系做咗啲错嘅观感啊咁样？点做咧？即系啲咁嘅公布到底应该点先啱咧？ 嗱，譬如你打完针之后有人过马路车死咗，咁你呢、這个你唔通当咗系咩？ 嗯， 咁嗰啲佢梗系唔计噶嘛。 嗯， 啊，咁佢会计嘅咧，就系如果打咗针之后，你某几个礼拜内发生咗一啲好异常嘅副作用， 嗯， 啊、可能话吉巴氏症啊、面瘫啊，嗰啲佢会计咯。 嗯， 但系你如果你咧交通意外啊，你点样叫佢计入去？嗰啲佢嘥咗你时间，佢计咗落去。 系，即系嗱，嗰、那个就好明显啦。咁但系我哋讲咧，即系到底系要，譬如你专家一个评估，或者佢哋做每个个案睇咧，系咩情况之下，你觉得先至系要公布嘅咧？同埋即系点先确定到佢有个关联喺里边咧？ 嗱，咁首先咧就系、是、如果打完针之后嘅，譬如讲紧5-6个礼拜内系有啲心脏问题啊，或者神经嘅问题啊，咁呢佢哋一定会报嘅呢啲。死亡个案嗰啲佢都会报嘅，即系如果系即系唔系话嗰啲纯粹交通意外嗰啲，咁、跟住要睇埋个解剖咯， 系、 因为嗰段时间佢会出到个解剖报告，咁就会睇清楚究竟系自然嘅问题啦，定系有啲异常嘅问题咁。 系啊，许教授嗱，而家我哋睇到嘅我哋报道啊，即系我哋而家一直睇到嘅咧，就系话有啲案嘅死亡咧，就通常会讲埋咧，就佢病几耐嘅之前接种过个疫苗嘅。咁呢种咁嘅信息，即系按照你头先讲咧，都会继续报嘅系咪啊？或者都可以报嘅。 嗱，我就冇参与嗰个疫苗，即系嗰个临床事件嗰个委员会，因为佢里边佢啲而家好多委员会，我唔可以坐晒咁多个。 系 啊，有另外一班人坐嘅。咁佢哋总之系啲严重事故，佢。认为有一个可能，佢都会报咗先。咁之后你咪等嗰个解剖去决定究竟系真定假咯。 但系而家我哋嘅个案里边，即系基本上好似都系未有一个系确认到系因为打疫苗而令到佢身亡嘅，系咪？应该暂时未有咁嘅个案。 系啊，暂时如果睇20个嗰个解剖佢啲报告咧，好多都系啲心血管病，即系个心血管都塞咗有2-3条啊，塞得好犀利。咁呢啲都系一个好长年累月嘅。血管逐样硬化先可以造成嘅，咁、另外有啲个案就系嗰个大动脉爆裂啦，咁、应该系啲血压控制得好差，好多年先会做到咁啦、有啲可能系啲脑出血啊咁样，咁、所以就暂时嚟讲就睇唔到同嗰个疫苗有一个直接关系。 头先我哋倾嘅时候都有个资料咧，就系呢个以色列嘅卫生部讲嘅，咁佢当地咧有啲年轻嘅男性咧就接种咗呢个辉瑞新冠即系嗰个疫苗之后咧，出现呢个心肌炎啊，咁啊相信系同疫苗有关嘅。呢方面你有冇啲咩特别资料？即系而家有冇新嘅情况，即系需要留意咁样嘅？ 系有啲初步嘅观察报道咧，就系、喺以色列佢睇咗500多万人接种咗疫苗咧。打咗第一剂之后咧，佢睇到有10多个个案系似乎有一个心肌炎。去到第二针之后咧，佢就见到系仲多咗嘅，120多。咁而家系一啲观察性嘅现象嘅啫。咁暂时就未有一个好确实嘅关系，佢哋可以确定到。咁而家美国都系开始都系做紧双方面嘅调查嘅。即系暂时系一个观察，就似乎打完第二针之后咧。就多咗人有啲好轻微嘅心肌炎，佢唔系严重嘅，佢又不至于引起心脏衰竭。我谂佢哋系验血验到有啲系指标系嘅个心脏嘅有啲发炎嘅迹象。 即系暂时未有一个即系好确实嘅证据。 佢睇到係好多都係啲三十歲以下，特別係男士，咁有部分係即係十六至十九歲嘅群組咁樣咯。啊，即係暫時，因為你知道伏必泰係十六歲嘅最低啊嘛，暫時未降嘅嘛。 嗯 所以佢睇到有部分係十六至十九歲，但好多都係三十歲以下，特別係男士。 嗯。 咁但係呢個暫時都係一個觀察，就未係確認到嘅。 咁而家即係政府頭先你都講咧，即係一路都希望多啲市民能夠接種啦。咁其實要考慮嘅時候咧，即係好多人打咧，始終而家都仲係擔心嗰個健康情況或者係咩情況之下先至可以打或者唔打得咧咁。咁呢度教授你有咩特別嘅觀察或者嘅建議俾啲即係我哋大家去參考，即係到底應該考慮咩因素為主咧咁樣，即係打針之前。 如果你睇翻伏必泰佢嗰個產品說明咧。佢唯一一個唔打得嘅咧，就係你打咗一針之後，你有嚴重過敏反應。 嗯嗯， 譬如你出風爛啊，或者你呼吸困難嗰啲咧，你就唔適合打第二針。 嗯， 咁除此以外，佢就冇啲特別嘅就話唔打得嘅。 嗯 係啦。咁當然啦，如果你都係要睇下自己嗰、那個長期嗰個問題啦，譬如個血壓係好高嘅，高到百幾二189/180/200，咁依家控制咗先，你先去打啦。或者你个血糖你督手指去到廿几嘅，咁你咪控制咗，控制得好先，好啲，等佢跌翻低啲，你先去打。 咁科兴咧，你头先讲嘅主要伏必泰啦，科兴嗰方面有冇咩特别要注意嘅咧？要打之前 嗱，科兴咧佢就列咗好多禁忌咁样嘅，即系讲到就话啊，如果你有长期佢控制得唔好，就唔好打住。咁但系佢又冇界定得好清楚咩叫做唔好。咁孕妇咧暂时都系喺科兴嗰度咧系一个禁忌。咁但系内地嗰、那个卫健委咧就三月廿九号咧就出咗指引，就话孕妇都可以打得。 嗯， 而家我哋系等紧呢个科兴个厂咧，系申请将呢个怀孕呢个禁忌系剔除咯。 嗯， 剔除咗之后亦都可以打。 系，另外咧就阿许教授都想问一问你关于个回港二嘅安排嘅，即系最近咧，因为咧大家知道咧就喺深圳龙岗啦，就同埋广州啊等等一啲地方咧都多咗个案发生嘅。你又觉得即系香港咧，即系我哋讲紧咧，系咪要即系跟随呢个内地咧，即系分呢个检疫嗰个风险嘅个评估啊？呢方面你有冇咩特别即系观察，或者系觉得香港系咪应该继续按翻原来嗰个方法跟随内地啊？呢个时香港应该有自己一啲措施点样应付而家呢个情况咧？ 咁你知廣東省都好大㗎啦，咁佢而家係有幾個城市係有啲個案出現啦。咁亦都內地呢封區都封得好快嘅。佢而家我睇到啲報道，佢嗰啲確診咗嗰啲個案呢都係喺屋企嗰度做家居檢疫嘅時候係搵到出嚟嘅。佢做啲即係強制檢疫嗰度搵到出嚟。咁只要最緊要係睇清楚佢有冇廣泛嘅社區爆發囉。如果有爆發嗰啲城市呢，你就當然係佢係即係當係高危啦。咁但系暫時咧就睇唔到佢係有個好廣泛爆發嗰個出現啊嘛。 即係你覺得而家 都係針對城市為主啦，就唔可以成個省都當咗係高危嘅，因為佢地方好大嘅嘛。 係，即係你覺得而家暫時都未係好需要擔心或者提高嗰、那個戒備啊，或者係 要小心觀察啦。因為佢內地都唔少個案都係無症狀嘅。咁就係但係佢內地咧封區封得好快嘅，佢而家都係即係全部都係屋企嗰度等緊強制檢測。咁只要佢哋唔係喺社區遊走，引起當地嗰啲城市大爆發咧，咁呢個對香港嘅風險都唔係咁高。 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柱昌教授。啱同我哋傾嘅咧就係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嘅，咁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關於呢個回港二要唔要停啊，或者咧就係同呢個伏必泰咧就係應該可以決定咗咧個年齡咧降低啲啦，係12歲都可以打啦。咁大家如果對呢啲話題都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啊時間到呢度咧，有位聽眾周小姐接通咗同我哋傾下嘅，周小姐你好。 你好啊。我想發表一下咧，我絕對贊成專家委員會唔好再公布如果對即係死亡個案係冇關係，對副作用冇關係嘅個案唔好公布出嚟，因為你公布咗咧，我個人都好大影響，即係你久唔久都會睇下電話啊，睇下究竟係咪有個案出現啦，哇！成日都有嘅話咧，係好影響，非常影響市民嘅信心。咁因為咧嗱。其實一班如果是有思想或者懂得想的人是會信專家委員會的嘛，那你沒理由不信他們的嘛，那人家是專家是醫生來的嘛，那我們是一點都不懂的嘛，在醫療方面，那如果我們都不信的話，我沒有說話好講咯，那我就都用了很大的努力去分析應該打不打，那我最後都打了了，但是我得閒就經常都分析或者很有努力，那有些市民是 哎呀，咁啊，咁我唔打住先咯。佢好似殺到未殺到埋身，佢自然意欲咧就俾呢啲新聞係影響咗佢嘅意欲噶啦。所以我非常之贊成。 嗯，即係你覺得佢公布咗啲係會驚嘅，令到你擔心嘅。 令到我好係令到人好擔心嘅。 嗯， 但係既然你要我哋要信專家委員會嘅專業。就唔好覺得佢哋好似隱瞞我哋咁，就算你俾一大堆數字俾我哋睇，好似要譬如某啲要專家委員會公布好 detail 嘅，點解會冇事咧？點解咧？其實係太虛耗佢哋啦。咁如果有思想或者係比較有智慧嘅市民或者係對佢哋有信心嘅人咧，自然就會信噶啦。你嗰啲好恐懼嗰啲，佢講極都唔信噶。咁你一批可以唔需要理會佢咯。 係好啊，唔該曬你先啊，周小姐。 拜拜。 拜拜。好啊，咁啊，到底點樣應該要公布咧？咁啊，當然嗰個透明度都緊要嘅。咁同埋咧就資訊咧，相信喺今次成個新冠疫情嘅過程裏面都好緊要嘅。即係資訊咧，包括咗咧就係即係點樣對個病毒了解清楚啲啦，點預防啦，疫苗要唔要打啦等等啊。咁啊，依個話題我哋暫時要傾到呢度先啊。咁我哋想傾下另一個話題咧，我哋傾一傾下先啦嚇，或者啊，洪偉文啊，咁我哋想講嘅咧就係最近啱啱即係新聞，大家留意到咧，就關於六四紀念館啊，咁咧就支聯會裏邊咧，就今日即係已經出咗個稿啦，咁就話咧，就六四紀念館咧嗰個管理委員會啊，就經過商議之後咧，就認為咧係需要進一步諮詢呢個法律意見啦，咁咧就為咗保障工作人員和參觀者安全咧，就暫時已決咧關閉咗紀念館，咁啊直到咧另行通告為止嘅，咁啊。主要咧個情形咧就係因為你6月1號咧就下午啦，咁就食環署咧有人咧就去到呢六四紀念館調查啦，就話支聯會咧就未有領呢個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啊，咁啊涉嫌違反咗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嘅。咁好啦，黃慧文啊，咁啊呢個一到六月咧，大家即係都會覺得呢個係一個敏感啲嘅時刻啦。咁六四咧就以往有燭光晚會啦，而家政府就即係警方嗰邊咧就連續兩年噶啦，咁咧就否決咗個申請嘅。咁啊今次裏邊咧就呢個六四紀念館都要暫時閉館啊！咁啊，用一個公眾娛樂場所嘅條例咧，就去即係查佢啦嚇，即係叫做咁。你覺得呢個係咪其實即係唔係淨係話公眾娛樂場所嗰個條例本身嘅係嘛？即係同個政治氣候或者係國安法通過之後嘅關係喎，係咪咧？ 我覺得去揣測一個政府部門是否根據佢所應該嘅責任去執行法律。就是没必要的。其实这个執行这个娱乐场所条例据我所知都不是只是针对这个六四纪念馆，过去也有不少的使用过，也有不同的案例，有些是成功，有些是告不入，什么都有的。我就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其实喂，如果你是搞闪览，你就拿个牌咯。个牌我觉得如果你是那個展覽裏面又沒有一些涉及違反國安法諸如此類的東西呢，又沒有人不批給你的。 到底那個閉館今次這個事件裏面呢，就是純粹真的因為那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有時候會不會有其他的政治氣氛的影響呢？歡迎你大家打來18723111跟自由風談一下。六四的紀念館呢就翻新了，就在5月30日重開，但後來呢亦都宣布了暫時要停館了。這個話題大家有興趣可以打來18723111跟自由風談一下。我們先聽一下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消息指，政府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成员一致同意将伏必泰疫苗的接种年龄下限由现时的16岁放宽至12岁。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说，局方收到建议之后，短时间会作出决定。有中學校長認為降低接種年齡做法合適，又說如果政府提供外展接種服務，必須要有完整配套。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成員許樹昌認為，如果學生和老師都有打疫苗，可提高全日恢復面授課堂的安全性。昨日列為新型肺炎源頭不明確診個案的35歲男警，

我知道，逢星期二朝早10:04的《开心日报》，谣言止于 Fat Chat， 是香港电台第一台嘛，使你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洪慧文。 自由風翻嚟啱咧，同大家傾緊關於六四紀念館咧要閉館嘅，咁因為咧就6月1日咧就有食環署啊人員咧就去咗個館裏邊咧就調查啦，咁就話支聯會咧係未領有公眾娛樂牌照嘅，咁啊涉嫌違反咗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咁啊凡到六四接近嘅時候咧，大家就會即係諗起呢個燭光晚會啊，諗起呢個支聯會嘅工作等等各樣嘢啦。咁今次呢個六四紀念館要閉館咧，咁就話係涉及違反呢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条例嘅，咁啊，大家对呢啲话题有咩意见咧，或者想同我分享一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风倾下嘅。咁啊，我哋呢个时间里边咧就接通咗咧就六四纪念馆嘅馆长麦海华同我哋倾下今次嘅事件嘅。阿麦海华你好， 系陈院长， 系你好啊！我啱啱听讲咗咧，就6月1日咧，就食环嗰度去咗嚟嗰度调查啦。咁啊，而家你哋嗰个馆嘅情况系点啊？ 而家我哋就闭馆噶啦。我因为要征询下我哋法律意见睇下，因为事实上我哋系商业嘅楼宇啦，咁我亦都系系我哋办事处同埋我哋都有啲书籍嘅出售啊咁样，咁啊展览亦都系我哋嘅其中一个工作咁样啦。 咁嗱，而家讲紧咧就系即系食环嗰度话你哋系冇攞嗰个。即係違反咗嚇，應該講係話違反咗嗰個公眾娛樂場所條例啦。咁啊，呢個問題你哋其實以往有冇留意到噶？你哋即係會唔會知道？即係你哋可能如果咁樣做咧，係會可能俾食環嚟查，或者可能即係要導致而家咁樣閉館嘅。有冇？ 以往嚟講，食環咧就冇嚟查嘅。咁咧就所以我哋都要徵詢法律意見，睇下計我哋而家。咁嘅運作係咪合乎我哋個樓宇嗰個性質啦，同埋個用途啦？咁所以即係如果佢講到話要即係採取即係法律行動咁樣，咁我哋就為咗保障參加者同埋即係工作人員個安全啊等等咧，我哋所以就今日宣布閉館啦。 咁而家暫時閉館會到幾耐㗎？即係個時間 未知啊，因為我哋都要同啲律師講清楚究竟嗰、那個。情況係點樣？因為以往嚟講，我哋都係唔係第一次做啦。我哋其實今年係第10次嘅呢、這個即係六四嘅展覽嚟噶啦。就喺唔同嘅地方進行過嘅，但係都係今年突然間會世界界事咁樣，即係環署再嚟查牌，或者係要話採取法律行動，所以我相信我哋。要需要攞揾法律嘅意見嚟到去，即係幫佢澄清一下有關嘅疑問嘅。 麥海華，我想問一下咧，咁如果你哋判斷完之後個法律嘅意見就真係係需要申請牌照，你哋會唔會申請牌照啊？ 如果法律上要求咁嘅時候，我要咪去申請啦。 系啊，麦海华有啲讲法咧，就话咧就你打算个六四晚会咧就想改起个纪念馆嗰度做嘅，咁啊，但系而家就冇得开啦。咁而家你哋系会谂住喺其他地方会继续做一啲纪念活动啦，有阵时嗰个安排会系点样咁样噶？ 其实我哋冇打算将六四个烛光集会咧搬去纪念馆嘅，因为第一好地方好细啦，第二咧亦都即系。冇办法融合咁多人啦。如果好多人嚟嘅时候咧，可能仲造成滋扰啊咁等等。即系我哋完全冇，只不过系咧，我哋因为已经六四纪念馆开放，我哋只系延长我哋嘅时间，等啲人可以上嚟参观啊咁样啫。 咁啊嗱，好多人我谂都联想翻咧，即系今次即系个政治气氛啦，同埋尤其是国安法之后啦，即系一啲我谂措施嘅即系唔同咗啦。咁你其实阿毛一华，其实你有冇谂翻下咧？譬如话即系如果支联会而家再继续做呢个六四嘅纪念活动啊，或者纪念馆啊，甚至支联会自己本身呢个地位会点样咧？咁你哋其实会点考虑呢件事咧？ 嗱，當然即係過去32年咧，我哋其實都支聯會一路存在，同埋依法合作地即係運作我哋嘅活動嘅。 我哋无论系六四烛光集会啊，或者系之前嘅游行啊咁等等，我都会同警方个商议嚟到去处理嘅。咁啊，九七之后我哋都一路搞到旧年啦，旧年唔得啦，系嘛？咁啊，而家政府就用疫情嘅原因嚟到去话我哋唔可以即系搞，因为咧就太多人喺聚集喺度影响到疫情咁样。咁但系即系当然我哋就唔系好接受呢一个讲法嘅。其实实际上有好多你坐搭车啊等等等等啊，再坐地铁啦、啊，根本你聚集会更加多人啦、啊，系咪啊？咁但系以往嚟讲，我哋都系其实可以坐喺度一个参与一个集会嚟讲，我哋就唔觉得太大问题。不过政府用呢个理由咁嘅，亦都限制，甚至乎可能讲到啊，你着埋啲职衫啊，或者系喺聚集喺度咧，就要拉你啊。咁我觉得系制造一啲白色恐怖啫。其实就系、是，因为以往嚟讲，我哋三十几年咧，啲人都系好和平嘅。聚集同埋离开亦都冇造成任何滋扰，咁你话几多年嚟和平嘅集会都而家都唔可以举行，咁呢个系究竟咩问题咧？咁呢个大家有目共睹啊？ 麦君华，但系你自己有冇一个估计啦吓？即系可能譬如话六四嘅集会或者纪念馆啊，甚至支联会本身，可能长远计都唔能够再存在嘅。你其实有冇作过咁样嘅打算？喂，咁啊估计咧，应该讲系。 即系估计好难讲嘅，个人有唔同讲法，有啲就话呢个红线成日转嚟转嚟转去嘅。我觉得即系其实呢个依法律嘅程序嚟到系最恰当嘅。咁究竟即系我哋咁多年嚟讲有冇造成一啲激烈嘅行动或者冲突或者等等嘅嘢咧？呢个大家都知道噶啦，系嘛？如果呢和平嘅即系我哋对六四个问题关注，我哋无望六四嘅行动，当市民大众。每年都啊十几廿万人坐喺围院里边，点解要六四嗰晚喺度？就因为大家都关心中国嗰个民主嘅发展。八九六四对好多市民大众嚟讲，尤其是香港市民咧，当时系晚晚喺度睇住电视啊，听住新闻啊，睇住报纸嚟到去知道嘅，大家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解决市民嘅矛盾吓。但系似乎系用坦克车武装嚟到镇压咗啲人。但到而家三十几年嚟咧，都睇唔到中国政府采取任何嘅一个和平嘅方法，同民众嚟到去寻求一个妥善解决嘅问题。你唔能够拖咁耐噶啦嘛，系嘛？你点解唔去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研究究竟个问题点解会咁样？点解要用坦克嚟镇压啲人咧？用人用军队嚟镇压人民啊嘛？ 啊，呢个 系最大嘅问题，其实系咪？而家我哋呢个和平嘅集会嘅方式，点样可以？即系影响到你政府嘅运作咧。 冇啊！我心两个问题，第一个就系、是、即系你头先讲嗰个陈述啦。咁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后来出局嘅好多嘅一啲嘅报道。不过最近都喺网上都有见到，即系譬如话真正嘅有武力镇压嘅，其实系木溪地，而嗰度咧系发生咗好多嘅攻击解放军啊、烧军车啊、杀人啊、抢嘢啊之如此类啲，咁真系暴乱嚟嘅。咁第二样嘢就而呢个天安门广场咧系和平散去嘅，即系其实当时都已经好多人讲过，咁我唔知即系，所以你头先个指控，我谂你要指清楚，即系究竟系边一橛系用坦克车，系咪？即系当如果武装暴乱嘅时候，抢车抢枪嘅时候，我觉得用任何嘅武力都系恰当嘅。咁你第二个问题啦，我都想问你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搞到，假设政府哎呀冇疫情俾你搞啦，咁但系而家有国安法，你喺呢个集会度，如果有人喺度带头嗌一啲系违反明显系煽动违反国安法嘅一啲嘅口号咧，咁你有冇谂过个法律后果，或者你觉得你点样去控制呢件事，系令到佢嗱你去烛光，你去反思纪念，我觉得即系全部应该喺法律嘅框架里面嘅。你话红线动嚟喐嚟喐去，首先就而家有条红线好清晰嘅，就系个国安法。咁你点样去保证，即系当你有啲集会嘅时候，虽然系和平嗱，和平咁样去煽动，和平咁样去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咧，都系违反国安法噶，唔一定要暴力噶，你都知道系咪？ 嗱，我想答你两个问题咧。第一就系、是、即系究竟六四嘅真相系点样咧？而家最近有啲即係流出嚟嗰啲，又話係即係有啲 係。 你整件事件嚟講，而我哋當時有多嘅傳媒、國際傳媒、香港傳媒係報道成件事啊，到六四之後係嘛？即係喺起碼喺。喺呢個 嗰啲報道話喺飛機場聽到槍聲添， 係咁啊！ 即係你咩報道先得㗎嚇？ 唔肯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對呢件事呢、這個影響中國政府政治發展咁重要嘅事件嚟到做一個有公信力嘅探討、澄清、解釋，然之後喺咩情況之下係有暴力發生，有咩情況之下係？啲市民大眾係俾人哋係無辜殺死嘅，點解母親有202個嘅死難嘅家屬？呢啲係有實名嘅，知道喺咩地方你出現死咗，有多死咗嘅話係在外死亡嘅啫，咁都有嘅。咁所以點解你呢個政府點解唔肯面對人民嚇、啊？能夠從一個用一個即係獨立嘅調查委員會嚟到去澄清解決緊六四發生咩事？啊！等大家有交代，政府要承担责任，对死难者能够有赔偿。我哋唔认为，如果你系有解放军死咗或者有咩问题，就攞出嚟咯，系咪先？ 其实系有攞过出嚟 嘅，俾人讲噶嘛。 嗯， 即系你上网都睇唔到噶嘛。即系我觉得言论嘅禁制同埋你唔肯正视面对呢个问题嘅时候，你永远解决唔到个矛盾嘅。 嗯， 嗱呢个第一点咧。第二点究竟就系我哋搞啲集会啊，会唔会有啲人嚟到去即系搞乱或者系嗌啲嘅即系违反法律嘅口号等等咧？嗱、啊，我哋冇办法保证嘅、 嗯， 但系我哋专员会有六个组织过程里边嚟讲，其实大家都知嘅，我立场亦都好清楚嘅，我亦都系和平去进行嘅啊。咁但系如果你话有啲人系骚扰捣乱嘅时候咧？你咪執法咯，系咪警方咪可以執法咯？我唔系反对你再采取啲執法，但系就市民大众就冇咗个机会嚟到去表达佢一个对六四追思，对要求中国政府能够平反六四啲咁啊啲咁啊诉求咧嚟去做啲正面嘅回应啦。 嗯，好啊，咁啊唔该晒先啦，麦君华， 唔该晒。 啱同我哋傾嘅就係六四紀念館嘅館長麥海華嘅，咁我而家傾緊嘅咧就係因為有呢個食環署人員去六四紀念館調查啦，咁之後咧咁六四紀念館嘅管理委員會咧就認為件事件需要進一步諮詢呢個法律意見啊，咁剛才麥海華都提咗啦，就佢而家都進行緊呢個工作嘅，咁咧就已決咗咧暫時就關閉咗呢個紀念館嘅，咁直至到咧另行通知嘅，咁大家如果對呢啲話題咧有啲咩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自由風傾下嘅，咁我哋一路講緊呢六四紀念館咧，其實就我諗唔係淨係個紀念館有冇攞呢個即係符唔符合條例嘅，其實我諗呢個係其實成個同一個大嘅政治氣候，我相信都有關係嘅，因為咧即係連續兩年啦，咁呢個集會就唔能夠進行啦，呢、這個燭光晚會，咁都係用呢、這個即係 疫情 嘅原因啊，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疫情咧？疫情始終都一日會過去嘅嚇，咁過去咗之後又到底其實仲可唔可以舉行嘅咧？咁呢啲話題咧都歡迎大家打嚟可以同我哋傾下嘅，個電話咧係18723111。咁好啦，咁呢個時間。间里边咧，请嚟另一位嘉宾，亦都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嘅，咁就系、是、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勇嘅，陈勇你好， 陈勇好， 你好，大家好，两位主持好， 系啊，我哋啱啱倾开咗咧，就系关于呢个一到六四咧，大家就会讲起呢、這个即系、就是、关于烛光晚会啊、六四纪念馆等等嗰啲即系话题噶啦。咁啊，陈勇啊，咁亦都可唔可以讲一讲下咧？即、就、系、是、到底我哋头先都讲咧，即系呢两年嚟咧就唔能够或者我哋再见唔到有烛光晚会咁，但系都系因为有疫情做个理由啦。但系其实咧喺呢个国安法之后咧，其实支联会嗰个生存啊，即、就、系、是、有冇问题嘅咧，或者个纲领啊各方面咧，其实你自己做即系人。代表你观察翻而家政治气候咧，你觉得未来支联会嗰个地位会点样啊？有冇一个即系个前景啊？到底应该点样啊？ 系、第一咧就系、是、呢两年嘅疫情令到大家冷静再反思啦。第二个就系话咧，之前香港发生嘅黑暴令到大家都会谂得更多嘅。仲有一个咧，我哋见到即系话，尤其当港区国安法出咗台之后咧，系因为那个因就因为香港出现黑暴嘛。然后港独啊、勾结外国势力嘅分裂等等，所以未来咧，有 港區國安法啦，因為之前一路都冇23條即係可以落地啦。咁而家有港區國安法嘅時候咧，香港法治之區其實所有嘅團體、所有嘅行為，無論佢以前係點樣做嘅，其實而家開始都有符合所有嘅法例，包括新嘅港區國安法咁樣。咁你只要符合呢個法例，你自己原有嘅自由啊、權利咧，呢、這個唔會受影響嘅。所以我哋見到而家香港反而咧平復翻啲暴動嘅時候咧，反而就市民大家嘅生活係正常翻嘅，大家唔使擔心夜晚俾人私了啊，或者唔敢去街嗰種啦。咁未來咧，任何團體，我相信大家都要面對呢樣嘢。仲有一個人我要講啊，即係話好似頭先佢講嗰種話，點解你唔國家你唔去諗啊？點樣對人民啦、啊？但係你會睇到一樣嘢。而家就算美國所做最權威做嘅民意調查咧，全世界最高執政黨嘅支持率係中國，係95%以上嘅全中國人民咧支持而家嘅政黨中國共產黨。而且國家咧，你見到無論疫情或者係我哋而家新嘅太空站啊，或者係抗擊疫情咧，嗰種以人民至上、人民生命至上咧，比起美國係兩個極端嘅，所以就變咗呢種情況，你會睇到人民係越嚟越擁護。而家我哋嘅執政黨同埋國家，咁大家咪向前睇咯，就等於抗戰有啲歷史嘅情況咧，大家可以會有爭拗，但隨住時間嘅推移咧，真相更加會全面，即係等於抗戰嗰陣，汪精衛一開始就話佢救過啦，結果到最後佢係大漢奸嚟噶嘛，所以咧到最後我哋相信真相一定會更加全面，同埋最關鍵而家大家向前看嘅時候，邊一個執政黨帶領中國人民係邁向更富強？更辉煌嘅前景，民族复兴嘅时候，我哋应该全力支持佢。而家你见到呢个都系全中国人民嘅心声嚟噶嘛？ 系啊，陈总啊，系啊，即系我哋都讲翻啊香港呢度先啦。即系我哋讲翻，譬如话以支联会咁计啦，因为咧就六四呢个话题系敏感嘅。咁啊，但系咧喺呢个回归之后咧，咁就一路即系呢个六四集会啊，即系烛光晚会嘅都可以继续进行啦。咁啊，当时好多人都觉得系一个两制嘅表现嚟嘅，都系啊。咁啊，即系但到现在为止咧，有两届停咗啦。咁我哋头先讲咧，都系用疫情做理由啫。咁但系其实仲有冇机会会再做得翻嘅咧？其实即系按照我头先讲咧，即系因为有咗国安法之后咧，可能个政治形势都唔同咗啦，亦都好多嘢嘅口号可能都唔同咗啦。个意义系咁，你自己觉得系啦？点样处理呢件事嘅会系？你觉得 嗱，我都听到咧，响港台呢边啦，谭耀宗常人大常委啦，或者系汤家华大律师都讲过嘅，即系话佢有啲口号咧，佢要按照新嘅法例嘅要求。佢可以更改嘛？咁你符合法律嘅要求，你咪可以做咯。但如果有一啲口号或者佢嘅做法或者佢组织一啲行动嘅时候，唔系佢主办方想咁样，系参与者违法嘅时候咧，主办方都受到牵连噶嘛。所以呢一种咧，就必须要有一个符合法例嘅修改或者调整，咁嘅时候佢咪冇问题咯。即系等于而家嘅国安法落台，即系落地之后咧。咁大家就可以根據呢個嘅法例規定嚟調整咯，包括而家戴口罩都係一樣啫嘛。咁所以我相信咧，未來港人嘅自由嚇同埋權利咧係唔會減少嘅。但係以前有一啲違法嘅嘢，可能當時咧執法部門啊或者種種情況咧冇處理到，但係而家係必須要面對。尤其而家回歸咁多年，早期即係話嗰種嘅自由，甚至嗰種嘅寬容太多嘅時候，造成咗有啲人咧。越玩越過分，咁呢一類佢咪需要要修改咯，甚至佢如果唔修改嘅時候，就面對法律框架之下新嘅法律嘅懲罰懲罰咯。 系啊，陈总嗱，如果按照你咁讲咧，即系话咧，如果支联会嘅口号，譬如你公开嘅时候嗌系修改咗，或者佢嘅组织上咧有啲红线佢唔去踩，咁支联会嘅组织本身系可以继续存在嘅，系咪咁嘅意思啊？即系如果按照你头先讲。 嗱，我哋睇到咧，香港咧其實見到好多團體，包括民主黨啊，好多政黨咧，佢哋好多嘅成員都重疊噶嘛，咁佢哋都存在嘅噃。反而當時大家記得香港民族黨佢所講嘅嘢，即係一定唔改噶啦，佢又堅持，結果咪被取締咯。所以呢一種大家睇得清楚嘅，就唔係因為邊個團體，係因為你有冇做到呢個框架啫嘛。即係等於大家都係貨車，咁你嚴重超載或者係違規，咁咪需要懲罰咯。但其他同樣車牌嘅，但人哋個裝貨係符合規定嘅，佢咪可以繼續行走咯。所以呢一種咧，我哋建議其實佢應該問翻佢嘅法律顧問，同埋咧同執法部門再傾翻，睇下有冇邊啲 涉嫌违法嘅，咁呢啲作为调整，咪可以继续存在咯。 嗯， 因为始终香港仲系一国两制，仲系自己嘅原有嘅法治响运作紧噶嘛。 嗯，但系我哋讲翻咧，譬如话呢个呢六四集会咧，好多时都会嗌呢个结束一党专政啊咁嘅口号嘅。咁呢啲而家喺个国安法嘅新嘅情况之下，算唔算系违法嘅咧？即系你嘅判断。 呢、這个可能佢要问翻佢嗰个法律顾问或者系律政司点样评估佢咧，执法部。 嗯。 但如果你问我或者我接触到嘅香港市民咧，大家觉得呢种系唔得嘅，即系等于你叫自己国家嘅特定党，而且佢系受人民咁拥护，带领国家一路做得，而且嗰、那个。个体系佢领导噶嘛，咁、你叫佢冧档，即系等于喺屋企，你话我中意呢个家，但我想我个父母咧抨父母出街，咁呢一种我就接受唔到，同、埋我认为我嘅理解法律上咧系应该唔即系尤其新嘅法例，包括国安法咧，应该呢方面唔容许嘅机会系大嘅、所以变咗咧佢更加要去睇，当然具体咧可能需要到执法部门或者系将来上到法庭嘅具体审判，未必好似我谂得一模一样。但系呢个方向，我觉得佢真系有慎重嘅去谂，因为一般人嘅感觉系倾向于比较严重嘅过咗红线唔系违法咯。 嗱，亦都有啲讲法咧，就话譬如特首都咁讲嘅，就话咧就交由法庭去判断啦咁。咁但系亦都有人会认为，其实呢个到最后可能系一个政治问题嚟，或者一个政治判断，即系到底政治气候里面能唔能够咁做咧咁。咁啊，到底系应该系一个法律可以解决到个问题，定是要政治上？去解決到個問題咧，咁啊，陳勇你自己點睇 啊？原本啱啱回歸嗰陣時，可能純粹一個本地嘅法律問題，而且嗰個尺度比較大嘅寬容嘅尺度，但有啲人咧係越玩越過分啫嘛。咁到而家、大家係嚴謹地根據法律做事，咁咪要執行咯。所以咧，就大家又睇翻就話，以前我即係等於有啲人話，我違法泊車已經好多年噶啦，咁而家做咩抄牌啊？咁而家呢个情况就系因应你睇到过去尤其几年嘅时间，唔理有啲人包括外边嘅一啲力量咧，利用香港一啲情况咧，走去搞颠覆国家嘛。咁、如果咁嘅时候，你咪更加要依法严厉去执行咯、以前可以有啲嘢冇执行到嘅，咁但系因为造成咁大对香港灾难性嘅结果，咁而家就要亡羊补牢，翻去根本嘅时候咧，就需要样嘢揸正嚟做咯。 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啊，陈勇。啱同我哋傾嘅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嘅，咁好啦，洪偉文又問埋你呢個問題啦。咁你覺得其實真係咪應該交俾法庭去處理？陣時應該係政府從一個政治角度去考慮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呢？ 我覺得兩方面都需要嘅。首先咧，一個組織有冇違法咧？行政當局咧，尤其執法機關咧，係有責任嘅去判斷。可能佢判斷咧不能作準，佢判斷咗佢覺得係或者佢覺得唔係，跟住咧有律政司。去把关，跟住起唔起诉，跟住最后咧就法院做决定。咁、我哋香港法治制度系咁噶嘛？系、咪？你唔可以话哦，有咩事？杀人犯唔犯法唔知噶、法庭决定啦。咁唔系咁噶嘛？咁执法机关如果佢睇到佢觉得表面上睇落去系有涉嫌违法，咁其实佢已经调查噶啦。咁当然啦，我建议就系支联会应该自己去揾一啲懂法律嘅法律意见。去睇翻佢自己嘅口号究竟有冇违反国安法啦，我谂呢个都系佢自己应该要做，应该任何组织都应该做嘅嘢嚟。 咁系啊，咁啊，关于呢个六四纪念馆闭馆咧，同埋呢个支联会嘅前景啊，咁到底应该系点咧？咁我哋今日要倾嘅咧，就到呢度为止啦。咁啊，我哋继续会有自由风噶，咁啊，今日同大家倾咗疫情啦，亦都有一啲六四嘅话题啦。咁听日会继续有自由风噶，咁啊，时候讲拜拜啦。 拜拜。